而谦虚的生活带来更多幸福，追求成功只会带来不安。而另一章的内容就是有志者事竟成，以$24万卖出。爱因斯坦1922年去东京演讲，当时刚刚接获通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信差送信去他所住的酒店。由于没有现金支付小费，他用酒店的文具写了两张字条送给这位信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苏拉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今日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90点，升咗135点，成交金额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4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6点，升17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9.2，升个8。中国平安67.15，升1蚊；融创中国43.5，升咗1.15；建设银行6.89，升咗8仙；比亚迪股份72.75，升咗2.4；吉利汽车25.85，升7.5；信宇光学科技112.4，跌咗2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3，英镑10.245，瑞士法郎7.874，澳元6.029，加元6.153，新西兰元5.382，欧元9.1748。每百日元对港元6.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1836点，升30点。港金报11870蚊，跌咗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02美元，卖出127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中封路措施啦，喺港岛南朗山道咧仍然系受爆水管影响嘅，咁而家来回方向介乎黄竹坑道至到香叶道一段咧全线仍然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南朗山道啊，来回方向因为受爆水管影响啦，介乎黄竹坑道至到香叶道一段咧全线封闭，而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仍然系需要改道行驶嘅，搭巴士嘅朋友同埋揸车朋友咧，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队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嘅情况喺港岛啦，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慢车，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咁另外，司徒拔道咧上山方向近住猎哥逊山道咧都系挤塞嘅。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丽城花园方向屯门，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梗系 Made in Hong Kong。 与世界同步，发展跨世代的铁路版图。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2018年通车，与国家高铁网络接轨，经铁路前往内地城市的时间快了超过一半，促进两地各方面的交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带来无限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联系更远，成就更多可能。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丰收私房菜。 这个星期我们会将丰收三宝食你落肚。 唔该，我想要蚝油捞面啊！ 哇，够入味！ 我嚟多个蚝仔煎蛋， 够香口。 发财蚝丝啊，唔该！ 我想发达好耐啦。 究竟曾志豪三个字仲可以煮到咩餸呢？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啊！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嚟到礼拜三嘅朝头早，早晨啊！ 系啦吓，今日咧，呢个天公非常之咁开心啊！ 系啊， 系阳光嚟翻晒， 系啊，嗰啲天气咧真系非常之舒服啊！唉，个人都精神爽利啊， 爽爽爽， 阳光充沛啊， 系啊， 正。 咪起码今日咧唔使流鼻血警告先啦，嗰个暂时未嚟啊。 嗰边界位而家六啊一，即系啱啱紧紧。合格，咁再跳一格就变咗五啊几噶啦吓， 系啊，即系嗱，暂时顶得住先嘅咁样，咁啊，所以咧喺而家呢一分钟咧，就麻烦你可以拎部手机出嚟啦。 点解咧？ 哇，即系最紧要你部手机咧，电量够足啦，插得够好啦，如果唔系好多条片要睇啊， 做咩睇完会流鼻血噶？ 食翻个早餐先，如果我惊你肚饿啊， 系啊， 定系会睇完有一条片，我怀疑会唔会呕噶？睇完 唔诶，可能会噶， 包下噶嘛， 可能会噶，可能会噶。你讲下头先你嗰条片啊？ 边条啊？ 你头先有条片好激、 啊， 有人自制抛下嗰个镜头啊？ 唔系啊，你哋自己乱咁谂啊， 冇嘢啊， 好啊， 可唔可以先介绍咗你嗰条片先啊？ 我条片大家冇得睇，所以唔好介绍啦。 唔 系、啊啊，我哋拍低咗、啊， 你死啦！蔡景文啊，我哋咩？我哋咩恐吓啊？而家 冇啊！嗱，你都觉得条片劲啊？ 啱先有，嗱，图人有嘅，咁啊有埋动作。 唔系我唔明啊。导师 嚟嘅咩？唔系影相啫咩？ 我两样都有做啊！ 我个人真系好无聊啊！ 我唔明啊！ 仲好睇 系啊！导师我唔明啊！因为头先你嗰条片 咧，你个女学员咧要求啲咩啊？ 系咯？点解你会要求女学员咧？就你企 喺佢面前度， 你喺佢身后，仲要双手环腰。 冇环腰，垫住个背脊啫，唔好讲到我哋个直播室咁咸湿。 系系系，佢系冇腰嘅，佢系冇腰嘅，真系有，真系弯唔到条腰嘅，所以就真系有。 咁点咧？咁点咧？ 垫住条腰。 咁跟住点咧？ 哇！跟住嗰下就劲啦，真系。 系啦， 你解说咧？你 跟住你嘅电话劲啲，你向前向后喐。 唔系，本来后边环腰都唔紧要嘅，最多就当系跳舞啫。 啊， 系啦，谁不知突然间嗰个女学员条腰断咗。 系啊。 啪一声， 啪一声，哇！成个中咗落个地下度， 系啦系啦。 原来就系考验佢嘅柔韧度嘅。 哦，系。 佢系可以将自己成个折叠咧，好似而家最兴嗰个胶饭盒咁样咧，佢系一个折叠式嘅人形饭盒，咁样 就夹埋咗啦， 夹 埋咗 啦。佢腰力啫， 系啦。然后我又见到个男导师喺后边，佢就话：嗱，你望下呢度。 个男导师激一激佢， 飞唔飞到？系啦。跟住佢就哇，你啊，好痛啊！我话系啦，系会痛啲嘅。 系啊， 慢慢嚟。好 feel 到啊 ，feel 到少少咋。系咁，因为咧 咩嚟嘅？你解释下先得噶。 因为嘅， 我鼻血都流晒吓到。 哇，你睇到佢， 梗系啦。 我哋两个够火辣辣个样啊，讲真啊。 你使唔使睇啊？我而家即刻俾你睇翻你自己。 又唔使我知做乜嘢，因为咧劲麻。佢呢个喉咙呢个声音就唔系最舒服。 咁而家嗰啲学员受害真系敬文。 係啦咁嗰个导师呢就系唔咸湿嘅黄耀祖咁样。 咁做咩用呢个字教我哋都冇讲乜嘢。 你讲到咁咸湿 真系冇啦。你似系改运改运导师。 咁佢呢就问即系点样可以嗰、那个平时我哋成日话丹田发声啊嗰样嘢。咁、哦、我呢上堂喺演艺读书嗰阵时候有学点样发声㗎嘛。咁所以呢就话俾佢知。 其实最紧哇，你只手自己褪前褪后，搞到条片咁咸湿啊，核突佬曾志豪。所以咧，只不过教佢我哋平时咧成日讲嘢咧用咗喉咙声，或者吸气。 其 实 唔需要你解释嘅。 喂，但我哋解释翻俾个听众知系咪话搞到我哋咁核突啊？ 冇嘢，冇嘢。 我哋成吸气咧用咗个肚腩，但其实咧我哋背脊咧，如果你真系深呼吸，你摆只手喺个背脊度，都会感受到咧系会膨胀嘅。 你平时都用呢个方法教啲学员噶？ 唔系，我对住你啊嗰阵时啊，成个人都膨胀添。 唔系， 真系由你学咗嘢啦。 既然系咁，唔系我真系终于明白点解要学声学啦。 系啦，系。 同埋咧，咁多导师都桃李满门啦。 系咯，几多女学员同埋几多男导师啊？ 但我唔信，如果阿田问你，你都会叫做呢个动作。 我会， 佢弯唔到腰噶。 咩啊？佢嗰个颈，佢嗰唔系我教佢另外一个方法，佢条颈唔舒服，我都帮佢捻颈嘅身体接触添啊。 系啦，仍然去教。 系啦， 你哋讲同我讲， 佢处理净系搓颈算啦。 系啦， 系啦，唔系佢主要你知佢条腰落唔到。 唔系啊， 系啦，蔡英文就比较柔韧少少。 但你哋讲到我都觉得我好似可以帮人转运咁。我自己都好自信咗。 喂，先我哋呆咗望到阿子维神光，另一个同事呆咗。 系啊，阿子维正， 我想唔帮我自己队员咧？但又见佢都一副比较 enjoy 个即系感觉。 有嗰个观众咧， 系啦，不如我哋揾翻学员现身说法。你而家感觉到嗰个即系丹田个味道。哇，你而家红晒， 系面都红埋。 佢唔系净系红都面晒，系红都眼埋。 系啊系啊， 委屈。 你都觉得委屈你系受害人啦。 但你谂我日日对住佢哋三个钟啊，所以你唔好同我面前讲委屈啦， 我 feel 到啊，早 系啊，生活真系唔容易过噶，其实 我呢、啊這个就我哋 啊，当然都冇得自己拣， 系啦，冇啊冇啊，呢、啊這个就 是、我有 想 为证， 有想为证，唔系有片为证添 啊， 我哋嗰啲叫咩啊？我哋冇做亏心事，你哋点讲 我 都唔惊嘅， 呢 个 片唔系未必系一定冇得睇噶，系啦， 因 为 嗰 个 摄影师啊，实在拍得太淫亵啦，佢 冇啊，唔系我手震啫， 你手震向前向后手震嘅。吓、啊！我打到你手震啦，就嚟。 好啦，我帮翻你啦。你又真系衰嘅，你真系一早流流十点钟未够你，喺度咁多幻想做咩？ 我 show 片 show 包， 你要睇片 啊？跳下咁睇我条嘛，我拍嗰条嘛。 我哋有好多片睇。 系啦系啦，好，我哋而家宣传二第二击， 好 推介呢一个 宣传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系啦，第二击嗱都系好嘢嚟嘅，风骚私房菜。 系 啦，今次由你嚟介绍啦。 好嗱，我哋星期一咧喺节目里面咧都已经听咗赖山赖太啊，同埋公子啦、阿峰啦，我哋去到屋企度煮饭， 系啦， 真系有血有泪噶个感觉。 电台版咧就已经播咗出街啦，系啦，咁我哋咧嘅视像版咧已经咧好快手喺前日咧即刻咧而家喺我哋嘅 mind 嗰度已经有睇啦，喺我哋面书已经系隆重登场噶啦。 系啦，我咁样推介啦。 好， 你除咗可以留意呢个赖山赖太同埋赖公子佢哋呢一个感人故事之外咧。呢个好重要噶，你一定要留意下佢哋点样康复啊，克服个困难啦。除此之外咧，真系要考下各位听众、 嗯， 你喺条片度你会见到有一个传说中嘅罐头刀， 系 你亦都会见到传说中咩叫做三傻开罐头啦， 系 系啦，包括 两傻咋，我见到，因为嗰其中阿大傻咧，大傻喺厨房好忙住紧好多个， 系喎，得两傻啫。 系啦，首先本身有一个咧，就瘦傻，系啦。仲有个矮傻嘅瘦嗰个咧，就喺度攞住个罐头刀，点开都开唔到。跟住咧就矮嗰个咧就忍唔住过去同佢讲：有冇搞错？罐头刀啫嘛，有几难啫？点知矮嗰个刀开唔到？ 唔系真系认认真真，我 想真即系家家户户嘅罐头刀都系唔同嘅。 嗱、嗯，你两个又话入厨经验咁丰富啦，阿祖你见过嗰个罐头刀未 未 未， 我都 话见 到都见到都谂唔到。 我明 谂 到 都用唔到。 我明明望住罐头刀嘅时候，我好有信心。我话得，我知啊，就咁钳住个边就拧啊，有啲磁浮列车嘅 feel。 嗯。 然后发现嗰个列车系开唔喐嘅， 系 我点解转唔到啊？咁样 即系问题系想佢开佢咧，嗱明明见到个位，但系好似又卡唔住嗰个位喎。 系啊，真系难噶。 哇，跟住咧，即系我哋三个轮流其实轮流试过嘅，但系结果都系唔掂当嘅时候、嗯。 其实学员都有参与嘅，头先嗰个过程里边咧，阿学员啊，你个罐头刀你用唔用到啊？ 阿学员啊，你有冇帮手噶？嗰日有冇？ 有 冇啊？后屘赖山帮我哋开到，赖太帮我哋开咗嘅， 因为佢主场嚟噶嘛。 佢今日谂紧。把鬼啊！你两个真系 我厨房搞乱， 系啦，罐头刀都唔识用，仲话煮饭俾我食。 我觉得真系可以睇下嘅，即系嗰条片咧，中间呢一个罐头刀咧，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即系各位主妇朋友、厨房嘅专家。 睇下嗰罐豆刀其实点用嘅啫。 好啦，嗱，咁啊，即系睇完私房菜啦， 睇完私房菜， 咁啊，上睇完食完嘢咧，要做下运动啦嘛。 呢个系大家可以睇到呕嘅，应该系。 哇，呢、這个劲啊，呢、這个 你自己推介下啦，你 推介我先得唔得？ 推介咗佢先咯。 不过其实我条推介咗噶啦。 系啊，你嗰个巨人梯啊嘛，我哋咪推介过咯。 我寻日俾你睇，你跟住后面话，哇，真系都几高下噶嘛。 系阿 B 真系几高下噶。 唔系啊，讲紧条梯啊。 系冇错。 嗱，嗰个我投诉啊，我知暗暗地里咧，你同我讲咧，当中有好多。尖叫嘅，点解我啲尖叫冇咗嘅？ 系 我最想听嘅阿典啊 嗰啲咁样。我系猛话唔得，唔得，唔得，唔得，猛话唔得。 太嘈啦，系嘛？ 剪片嗰、那个，你明唔明啊？听到我啲尖叫就同头先睇到你嗰个片一样啊！ 我片咩？ 即系会有啲不必要嘅遐想咧，都系唔可以出街噶。 好啦，好啦， 系啊，所以都系唔好制咯。 系难嘅。 系啊，嗱，咁你可以先睇阿典嗰条咧，就 系、是、巨人梯啊， 诶，舞蹈同行啦，即系呢一个咧就爬巨人梯。 系。 咁如果你睇完阿典啦、阿超 B 啦同埋蔡敬文之后咧， 系啦， 又想睇下第二种动作嘅话咧，今次就有我啊，同埋神光嘅阿 O 咧，我哋两个一齐踩呢一个咧，叫做系 BMX 小轮单车 啊， 系啦，你唔好以为渡海小轮，系小轮单车， 系细轮系咪？ 系细轮好多嘅，咁咧 细勇个 friend， 细勇个 friend 系啊， 头先阿 O 就同我讲，佢就话：喂，阿豪仔你一定要睇，佢话感觉好青春啊，咁样 系啊， 唔好意思，我唔系话青春系青葱，跟住我话点啊？有咩分别啫？跟住我睇完之后啱晒咯，又青葱又青春。 哦、 你会见到两个，我都分唔到边个大啲啊！个动作， 我、哦、以为你讲紧嗰个 嗱，计身形咧，肯定系 O 个劲过你嘅吓。 系啊系啊， 嗰个哇，嗰个手臂咧， 佢嗰个肌肉还生噶，系啊。但系灵巧会样个似我， 系啦， 系咪先？ 通常话嗰啲人唔得嗰啲咧，都会用机灵啊、灵巧啊呢一啲字噶啦。 你听得多啊？ 你系机灵啦，当然啦， 系啊。 诶，嗰啲咩娇小玲珑啊，即系嗰啲咪呢啲？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佢真系影到我哋两个咧，即系犹如个高山，犹如个谷咧。因为嗰个小轮单车咧，佢唔系行平路噶，佢会有一啲咧，即系波涛汹涌嘅咁样嘅。山地仔咧， 有高有低噶。 系啊，你真系见到你无端端轰一声咧，跟住飞起咗咧，就重一声跌翻落嚟。 我只系凭呢个叫做衣着咧，先睇到嗰个系你哋嚟嘅啫，系咪啊？ 其实 因为笠住个口， 唔系我哋笠住个口罩噶嘛， 笠住个头罩，成个电单车嗰啲咁样。 我唔怕豪仔个身形咧，好难揾替身嘅，边有替身好似佢咁瘦噶？ 你可以 一定系真人上。 你可以咁样认嘅。如果你觉得咧嗰个身形咧胀到好似个车辘嗰个咧系欧嚟嘅，如果你觉得个身形咧好似个单车架咁精炼嘅咧，嗰个就豪仔嚟嘅。 好想劈断个单车架。 教你个教练佢都系咁样一身黑衣嘅装扮嘅。 劲啊嘛！ 咁你又系黑衣咁嘅装扮，咁我唔分到。 分到嘅，因为佢嘅动作咧就佢嘅动作比较靓啲咯，冇乜嘢嘅真系。 我见到你哋咧，即系踩住嗰两个细轮单车咧，都真系好似好自如咁啊，行得系咪一啲都唔难噶？ 难噶，因为即系要受过好多训练咧，同埋咧你就咁望咧嗰条斜路咧冇乜嘢， 好似好 哇！点知喺个山谷度咧，好似斜落去嘅时候咧，惊惊青青啊！同埋我哋有 battle 咧，我哋真系争啲，系啊！其实真系我哋两个咧争啲碌困碌噶，有一个转弯嘅时候咧，即系我又好胜心切。佢又毫不退让， 你又何苦呢？ 于是乎，两个叮当码头用翻你惯常嘅赛马术语，争啲啊！一转弯大外档嘅时候咧，脚困脚噶，真系。 哦，系、哦，即系有啲系比较高啲嘅山谷咧，去踩嘅。 呢一点咧，我系真系好欣赏嘅，因为我 系啊，如果 揾 阿赵，如果揾阿赵， 边个阿赵咧？ 老赵系嘛？ 阿赵就大件事，佢又想由三轮车学辅助辘，跟住学踩两辘车。 哦、我哋仲未识踩单车嘅， 唔俾咩？ 系啊， 系啊，你估得我一个啊？ 佢冇嘅，佢冇大众踩单车 嘅， 唔 使俾一个咁惊奇嘅样啦，话大大声话晒俾全香港嘅听众知啊！ 系啊，嗱，所以啊， 拍麦学踩单车， 系啊，快啲上网睇下啦！呢一个咧，麦片啊，又有呢一个巨人梯啦，又有呢个小轮单车啦，仲有私房菜嘅赖生赖太赖公子篇。 我哋嘅俏俏王咧，茉莉公主，我嘅衣柜同你嘅泊车一样有噶， 睇唔晒。咁多噶，仲有嗰条绝密片段啦。不过我哋问下听众咧，有冇人有兴趣咧？如果储够几多个 like 好咧？ 好好好好啊！ 有引发 五千个好嘛？ 五千个就可以睇到呢一条动感非凡嘅 吓， 导师片。 我同敬文嗰条啊？ 系啊，哇！ 选运片啊，嗰条叫 封神榜啦。 满到是渴望，再没法收藏。外黑是光射入心房，照给你观看。相逢遇跟你说天光。 未接通。 呀，八爷婆啊，你咁样问人哋会尴尬噶嘛？你问人哋系咪同屋企人住啦？ 阿芬女几时结婚啊？你 哎呀，咁咪一样尴尬。你问下佢情人节有冇拍拖好过啦？ 啊，乜问啲后辈嘅问题都有咁样学问嘅咩？唔通真系要揾人帮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推动 丰收爱家人， 到时仲有专家为你解答问题。 啊，专家，点解我个老婆咁多嘢讲嘅？ 嗱，晏啲就有风骚爱家人啦。但呢个时候咧，我真系想问下我哋两位，即系较为咧，即系比我喺个辈分度，我谂醒啲啩，特别阿桂花田啦。 阿 祖我冇对你冇希望。 即系你嗰啲咧，姨妈个女系你边个嗰啲？我无望噶嗰啲。 系啊，但我哋一齐参详下，因为我今次坚系遇到呢个难题。我话说咧，话说系啊，话说咧，我喺即系嗰啲 WeChat 嗰度咧，咁我就同我啲柬埔寨嗰啲亲戚倾偈啦。因为咧最近要帮个同事咧买啲机票嗰啲嘢啊嘛。咁咧佢就因为佢做旅行社嘅，咁咧佢就话好啊。咁呢我先就同咗我一个呢对头人，佢呢就係、是、好，我諗下我点叫佢嘅先。 我试下攞筆寫低先啊。 佢呢个妈妈呢就我叫佢表姐嘅。 ok。 咁佢係我边个佢妈妈我叫佢表姐嘅。 佢男仔定女仔 女仔嚟嘅。 表儿生女啦、 哦。表姐个女。 咁係 实啱 好。咁我佢係我咩表儿生女。好啦咁我呢。 表外甥女啊。 表外甥女啊。係咪啊 唔係。 唔係喎。 佢係你表姐啊。 佢系我， 佢系 我妈，佢个妈妈就系嗌，系我嗌佢妈妈做表姐嘅，佢、 okay. 就嗌我做舅舅嘅， 系咯， 系咯， 佢咁你应该系表舅父啊， 佢系我边个 啊？我嗌佢咩啊？ 你讲咗佢嘅身份证，即系讲紧嗰个儿嗰、个 佢系表 外甥女， 表外甥女嗱都唔紧要，因为我不嬲叫佢乳名嘅啫， 咁 本来解决咗嘅，但系因为咧佢喺个 WeChat 度咧，佢加咗个佢话，如果你想买机票咧，你问佢啊，佢系我嫂嫂。 佢阿嫂，佢个你系同佢冇关 系 嘅咁应 该。系啦，咁我嗌佢咩咧？ 系啦， 即系跟住我尴尬，我望住佢，我点称呼佢咧？佢有个英文名噶，但我冇聊兜兜面就嗌英文名噶。 阿姐咯，阿姐乜嘢咯？ 唔系啊，嫂嫂细过 我噶， 阿嫂喎。 佢系咪应该细过我先个辈分？ 喂，佢系佢表姐个女个嫂嫂，理应咧就同豪仔应该差唔多年纪。 系啦， 唔系，但系唔系 计 年纪，系计辈分噶。因为咧，佢系佢嫂嫂，咁、即系佢系。佢系我个表外甥女嘅阿哥个老婆， 系， 但你系同佢要点样去联络嘅先，即系文字 文字啊嘛，我真系谂紧，我嗌佢一句咩好咧？ 系、okay, 啊，佢你辈份高过 我，辈份高过佢噶嘛，咁我嗌佢咩咧？ 表外甥嫂咯， 系唔系噶？你知唔知我头先一路都唔知点复佢，佢就已经打咗个话早上好咁样，我话啊我点称呼你好咧？我真系头痛 嘅。我 当 你个表妹个女咧叫做Amy 咁样啦，咁我会叫佢做 Amy 嫂嫂啊咁样咯 ，Amy 个阿嫂咯。 但系如果我嗌 Amy 嫂嫂，咪我细过佢咯。 系咯， 其实大细有咩所谓啊？你最紧要有礼貌啫。 唔系我知，我惊乱咗个辈份啊嘛。我真系唔知点嗌佢啊。 边 头 虎系咁啊？ 其实可能呢个嫂嫂系22岁嘅咧。 唔紧要啊，佢系细我， 但 系 佢辈份啊嘛， 佢可能。42岁，但佢辈份细过我嘛，咁、究竟桂花田个答案啱唔啱噶？我系咪嗌佢咩啊？表外甥嫂啊，喂，帮帮手啊，喂，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消息指，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下个月来港出席同埋主讲基本法研讨会。教育局已经发出通告，邀请各办学团体安排中学师生喺校内睇直播，并且鼓励官立学校作相应安排。学校嘅参与纯属自愿性质。获准保释等候上诉的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本台节目说，虽然教育局表明属于自愿性质，不过相信学校仍然会有压力。他认为如果论坛只是表达单方面的立场，明显有强烈的政治意图。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说，担心事件开了坏的先例，认为校方应该给学生选择是否收看直播。另外，黄之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深深体会到狱中需要绝对服从命令，不容许独立思考。他又说，曾经在壁屋惩教所询问为什么头发的长度要限制在6毫米，被职员警告不要煽动其他在囚的人士关注这个问题。罗冠聪说，监狱之中需要关注很多细微的事，包括下一餐的食物和买什么零食等，因为这些是少数可以自行决定的事。他又说，需要在狱中锻炼心智，去关注监狱之外的事。中共19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的包括新当选的204名19届中央委员、172名候补委员、133名中纪委委员列席会议。会议将会选出中共最高领导层，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以及新一届中共总书记，亦都会决定中共中央军委成员以及批准中纪委选出的书记、副书记等职务。在会后大约朝早11:45，中共总书记会带领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亮相，会见中外传媒。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国会山庄和共和党参议员共进午餐，争取党友支持税务改革。不过在会前，他和党内的资深参议员科克再次爆发骂战。身兼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田纳西州参议员科克在访问之中批评特朗普不诚实，贬低美国，对国家造成最大伤害。 特朗普就透过 Twitter 反击，指科克无能，欠缺份量，所以放弃明年争取连任，并且针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包括想阻挠税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90点，升135点，成交金额25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5点，升咗36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9.4，升咗2蚊。中国平安67.15，升1蚊；吉利汽车26.2，升咗1；复星国际19.6，升咗1.32；建设银行6.87，升6仙；融创中国42.7，升咗8毫；比亚迪股份72.7，升2.35；碧桂园13.58，升咗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13.9，瑞士法郎0.991，澳元0.773，加元1.268，新西兰元0.691，人民币6.642，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76。日经平均指数报21830点，升25点。港金报11870蚊，跌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9美元，卖出127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香港区啦，咁受较早前爆水管影响啦，南朗山道来回方向介乎黄竹坑道至到香叶道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南朗山道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都系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屯门公路丽城花园方向屯门，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连翔道南昌公园行人桥方向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手下留情， 因为 We are a family. 用完支饮桶抌咗佢，以为咁就一干二净，佢最后都可能变成海洋垃圾。就算是魔术都变不走。每年超过800万吨塑胶垃圾流入海洋，残害海洋生物。改变由不用饮桶开始，保育海洋。走饮桶啊，唔该！快啲去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网页 www.opcf.org.hk， 一起为海洋出力。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这个星期我们会将丰收沙堡食你落肚。 唔该，我需要蚝油捞面啊！ 哇，够入味。 我嚟多个蚝仔煎蛋， 够香口。 发财蚝丝啊，唔该。 我想发达好耐啦。 究竟曾志豪三个字仲可以煮到咩餸呢？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至五上昼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强积金预设投资已经推出，特点是随着强积金计划成员的年龄增长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收费设上限，还会分散投资在环球市场。如果你没有给投资指示，受托人会发通知书给你，等你揀户口里面的强积金是否按预设投资进行投资。如有疑问，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啊，原来望下佢嗰个身形都真係呢，配喺呢个骑呢个小轮单车嘅时候呢，都有板有眼，都几好睇，几型仔。係呀。 咦、你终于良心发现喎，讲句好话喎、 做咩？你琴晚食咗啲咩嚟？你食错嘢喎。 今朝食咗啲咩嚟？ 多啲好嘢，我都想听返多啲好嘢，我唔希望你拍多啲唔好嘢嘅，係咪？哎呀。 我哋有份拍过头先。 唔係，我哋肯定嘅。 你做影硬照，我做拍 video， 系咪先？ 肯定我哋今日晏昼一定会拍到啲好嘢，之后大家可以睇到。 系 系 系 啦，系好啦，我哋要多多支持我哋啊！哎，话佢自己话又靓仔，又系霆锋个朋友嘅曾志豪。 嗱，头先你讲嗰两个形容咧，有一个系大话嚟噶，我冇话过自己靓仔啊，咁即系我冇否认霆锋系我朋友啦。呢排真系治安比较麻麻地，可以话系世风日下，盗贼横行，仲要唔知点解嗱，真系咁啱得咁巧，都系即系吓，好似某一帮人咧，即系所做嘅咁样。今日又俾我见到一单新闻咧，都几惊嘅。呢叫咩咧？吉泰党啊！咩叫吉泰党咧？系啊，佢唔系吉咩加个 friend 啊，吉泰党嗱，你可以即系处境题，如果你揸揸架车，突然间发现车胎漏气爆胎。请问你会点做呢？正常人呢都梗係去就近嘅胎铺喳喳林就换咗胎先㗎啦，係咪？咁呢个係好正常嘅做法嚟㗎啦。但係你睇完呢个新闻之后呢，可能你都要改一改变你自己嘅嗰种諗法啦。可能係呢，你应该走去第二度换胎。冇话话说呢，即係有一对男女呢，佢哋就帮个东主呢，就即係咁带啲钱出去啦。佢就比较即係身怀巨款啲嘅。咁有成100几万。咁呢啲散纸嚟㗎啦，係啦。即係如果你係四叔同埋阿成哥呢，都係属于散纸嚟㗎。但对我哋普通市民嚟讲，100几万就直情係天文数字啦。咁但佢哋就即係攞咗啲钱呢，因为佢係一间找换店嚟嘅，攞啲钱呢就离开㗎啦。咁一定系唔知点解走漏消息啦！就话说咧，呢两个职员咧，即系坐住个车嘅时候咧，本来就揸住个七人车嘅，咁揸揸下嘅时候咧，突然间发现，咦，唔系、爆胎、漏气、咁当佢打俾老细嘅时候咧，老细就话：喂，附近有间胎铺咧可以补胎嘅。咁咧，佢话当时咧个司机一去到嗰个地方谂住补胎嘅时候咧，就净系留低咗咧一个职员咧，就喺个车度咧看住嗰100几200万。哇！即系其实你谂下。呢件事都几惊啊！嗬，即系爆胎得翻一个女仔咧，就看住100几200万。咁然后咧，佢就话有一帮嘅即系嗰啲歹徒咧，就喺车房外边扮保胎员，呢下先紧要噶。就同佢讲咧，话喂，你另一边车胎都漏咗气，唔系净系漏一条胎。咁咧，于是乎咧，嗱就唔知点解咧，嗰个女职员咧就落埋车，就落埋车。咁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呢即係歹徒呢真係团伙嚟㗎，就行近呢嗰个男司机度问路，咁借故就挡住佢视线。咁你而家數一數俾我听，係咪一个女仔就落咗车，有个职员就缠住佢，二就有个扮游客嘅歹徒就缠住个男司机，咁仲有冇人看住袋钱呀？係冇㗎。 然后第三个同党走出嚟就夹走咗袋钱啦，咁然后就冇啦，系咪先？你个车都爆咗胎啦，追都追唔到啦，咁事后当然报警啦。咁你睇翻呢单案件，你有冇发现其实有冇搞错？喂，我真系想讲有冇搞错？第一，真系唔系话马后炮啊！如果我拿住一百几十万啊，我系唔会离身啊！即系嗱，我举个例子啦，我有试过出粮咧，揿家用翻屋企咧，你知我几有钱噶啦，都系讲紧揿几千蚊啦。喂，你知唔知我揿几千蚊出嚟嘅时候咧，我直情觉得全世界好似想飙我心咁样噶。我真系咧袋住嗰几千蚊咧，我真系咧摄晒落个银包度啦，再将银包摆落个袋度咧，然后咧真系夹唔实个袋咧先离开噶。我系真系觉得会随时俾人咧老笠啦飙心啦咁样噶。即系如果我攞住一百几十万，系嗰啲并唔系我啲钱。但系都系大额数嚟噶，如果我啊夹住佢喺个车度咧，唔好话漏气啊、爆胎啊、死气喉断咗，我都唔会就咁摆喺个车度。喂，我一定拎住出嚟噶，所以即系你谂下，有冇可能即系会话喂你爆胎咧，跟住你就挤低个袋喺个车度，然后你自己就落车。我真系唔会咁做噶，所以咧你谂下，即系个老细系咪应该教导啲员工咧？即系老细嘅钱的确唔系员工嘅钱，但系如果老细唔见钱嘅，其实员工你都唔会有钱咯。希望咧你都应该有翻同样嘅谨慎咯。同埋第二，我谂咧即系而家世风日下，如果下次俾我揸揸车咧，我发觉无端端爆胎嘅话咧，我去到胎铺嗰度咧，我真系要问清楚，你点证明你系胎铺嘅职员啊？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最靓嘅胎几多钱，最平嘅胎几多钱啊？你讲唔讲得出咧？我嗰架车咧应该换咩尺寸嘅胎啊？唔系我想怀疑你噶，不过世风日下，我惊到时我被骗，我啊真系爆胎啦！风头火势，如果我同黄耀祖讲你爆胎啊，佢都唔会惊嘅。是因为他知道我讲的是爆条裤胎，而他事无不可对人言，他条内胆都咁靓嘅爆胎，唔使惊，我哋有请他荣升做导师，教人转运嘅黄耀祖。 系啊系啊系啊，我就算爆胎都唔惊嘅，呢排天气好啊嘛，通风啲，可能仲舒服啲添啊。 咦，你唔否认你系导师喎？ 系啊系啊， 转运导师啊， 我但愿可以帮人转到运啊。系嘅，我第一个帮你啊，曾志豪。风头火势，今日咧就睇咗个报道啦，里面咧就讲到啊，原来咧我哋细个读书嗰阵时，好多学校咧都系冇 lift 噶嘛，因为咧第一咧就冇钱啊，同埋嗰阵时咧都冇咁多学校啊，或者政府都冇咁多嘅条例啊，即系讲到啊，即系譬如啊，原来残疾咧歧视条例系点，又或者系教育嘅实务守则系点啊，因为咧佢哋咧都有讲提及到噶，就希望咧即系唔好咧有一个歧视嘅成分，希望咧有一个无障碍嘅环境。咁啊，令到所有嘅老师啦、学生啦或者校工啦，咁啊有个升降机可以帮到佢哋呢一类型嘅无障碍设施咧，咁啊所有人咧喺学校翻学都会开心啲啦。怎料最新咧就有个调查讲咗出嚟啊，话原来在香港咧依然系有一啲学校咧系冇遵守到呢个教育实务守则嘅。但系就唔系个学校唔想遵守，因为咧有一啲嘅学校咧就话喺五年之前啊，总共咧就有成48间嘅。佢哋咧就每一年咧都不停喺度就同政府就去申请啦。我哋想要有电梯啊，我哋想要有 lift 啊，咁啊，从来都得唔到一个回应啊。而其中40间咧，到目前为止咧，仍然咧未获批可以加建呢个升降机嘅。当中有20.5%，即系有成11间嘅学校，佢哋申请咗已经超过有8年嘅时间啦。不过依然唔被批准，而政府咧系有个理由嘅，理由咧就系话。佢见唔到有学生有需要去使用升降机，仲话原来老师嘅需要咧都唔喺呢个考虑之列嘅。咁啊，睇到呢度嘅时候，可能你就会谂啦，唔系啊，啲学生啲老师，行多几级楼梯啊，其实咧可能对佢哋健康系好噶。不过今次咧就有呢个立法会嘅议员啊，就走咗出嚟同大家讲，有一啲嘅例子话俾大家知，原来咧每一间学校有一部电梯嘅话咧，可能系一啲必须。需要嘅时候，又或者一啲突发嘅情况底下咧，系会帮到手嘅。譬如曾经试过有一位嘅学生啊，喺上堂嘅时间喺班房里面咧呕血，呕血当然系严重啦，系咪？不过咧呢一间学校咧就系冇 lift 嘅。咁啊，救护员嚟到嘅时候咧，因为咧嗰啲楼梯都比较窄啊，连咧嗰个担架。 床咧，即系如果要打横俾嗰个学生瞓喺上面度，抬楼梯落去咧都唔够位转弯啊，所以最后尾咧都只可以用活动椅啊，将学生运到去地面嘅啫。咁你可以见到啦，其实有一啲嘅时候咧，每一间学校如果真系有一部电梯嘅话咧，第一即系可能一啲无障碍设施啊嘛，各方面有需要嘅朋友，佢哋都可以翻到学啦。又或者简单嚟讲，有阵时大家都真系会拗柴噶嘛，拗咗柴都仲要行楼梯咩？咁都真系几惨嘅。有啲情况我都明白嘅，我估计啦吓，呢一啲嘅学校可能都未得到政府嘅批准，可能都系一啲旧啲嘅学校嚟嘅，咁啊甚至可能系啲旧嘅屋邨啊，各个地方嘅话咧。呢幾年成日都聽到一個字㗎啦，就話殺校嘛，佢哋嘅收生可能呢就唔夠嘅。咁就變咗間學校都唔知可以即係可以繼續保持到 keep 到幾多年啦。咁就變咗咁不如就唔好嘥錢去整 lift 啦。但係同時間呢最近亦都即係但我自己覺得好笑嘅就係你哋政府自己列咗嗰啲殘疾歧視條例啊、教育實務守則啊，你應該自己要去遵守㗎嘛。那你自己唔遵守之餘呢，呢幾日呢我哋就成日睇到啲新聞呢，譬如嗰啲前高官離咗職啊，就算做啲唔收錢嘅工作啊，唔申報嘅话咧，咁啊特首都会走出嚟解话嘅。其实大家都系冇遵守晒个条例啫。咁呢一次自己佢哋又唔遵守自己嘅条例之余咧，亦都冇乜见到啲乜嘢政府嘅部门出嚟咧解下话咁样。我会觉得凡事都系嘅。共融固之然是好啦，不论是残疾嘅人士各方面呢，我哋有无障碍嘅设施俾到佢哋就最好。但係更加紧要嘅呢就係双重标准啦。如果你对每一件事都会有双重标准嘅话呢，咁你又点样可以服到众呢？唔該。风头火势系啊！今日咧，我哋嘅风骚私房菜啊，今个礼拜我哋就继续咧就招募紧唔同嘅听众啦。主题咧就系风骚三宝食你落肚。而今日我哋上个礼拜咧，我哋咧就揾咗我哋嘅观众魏小姐啦。今日放咗工，我哋收咗麦之后咧，我哋三位咧就会去到魏小姐屋企度煮个100蚊以内啊可以煮到嘅餐啊。但系好似咧，我有一位嘅拍档咧就讲到明，今次佢就金盆洗手，唔煮啦，我哋要将个责任俾晒俾我哋。另外一位的拍档，不如你自己解一下话点解啦，好唔好啊？桂花田 系啊，成日啲人都话咧，放手放低所有，我哋无谓将所有嘅嘢揸住嚟做啊，揸住嚟做要自己辛苦做咩啫？我哋咪放手俾其他人做咯，好啊，咁样先可以训练到我哋嘅拍档可以落下厨煮嘢俾我哋食。如果唔系，佢呢世都唔识煮饭噶啦，曾志豪嗬。相信呢我问呢个问题呢，大家即係大部分打工仔呢都会话我真係唔想返工，我唔鍾意呢份工，我好想转工，我好想放假，我羡慕人哋份工等等等等等好多啲情感走晒出嚟。係呀，哎，问咩问题呀？咪就係问你鍾唔鍾意你份工啊？你份工有咩吸引你留低呢？有啲咩好好嘅福利令到你哇我真係打死我都唔走呀咁。有啊。在台湾真的有这份工，咁咧个老板咧吓唔知道发生咩事，突然间咧喺公司咧出咗个通告，个通告内容咁样写住嘅，由啱啱10月中起噶啦吓，咁出应该开咗一个礼拜到啦，咁啊每日下昼3点强制吓，强制咩啊？系强制开会啊？啊唔系，强制规定你哋3点唔可以做嘢吓。冇听错嘛？我冇睇错，3点唔做做嘢，咁做咩啊？老板话3点到4点呢一个钟头，大家所有同事唔准工作。咁呢个钟头可以做咩？老细系啊，唔使开会，唔使做嘢，话明唔使开会，唔使做嘢嘛。咁就可以做咩？一，你哋可以吃喝玩乐；第二，可以同同事倾下偈，但系唔准自己呆坐喺度，要同人沟通；第三。你可以尽情咁唱 K。第四，唔准瞓觉。第五，仲可以趁住呢一个黄金一小时，可以自由咁样闹你个老细啦，闹你嘅金公司嘅系统啊，或者规矩有啲咩唔好啦，闹你嘅上司俾嘢你做得多啦，咁将自己啊抑压嘅情绪尽情咁样喺呢一小时发泄出嚟。咁话咧发泄完咧，咁你哋之后啦，一个钟啦，嗱佢哋讲啊唔会秋后算账噶。发泄完之后咧，你继续工作，直至到放工为止。佢话试行3个月之后咧，仲会将呢一个黄金一小时延长到个半钟，甚至2个钟。哇， 系咪好羡慕咧？系啊，个老板话咧，希望个员工咧翻工嘅时候咧系得到开心，员工开心咧就可以提升士气，提升咗士气之后就会令到公司咧就接单多咗，咁咩都系即系咩都会以公司为先，希望咧大家以公司好似另一个屋企咁样。咁另外咧就话员工咧如果咧需要咧请一啲开心假，又或者压力即系开心嘅又请假，唔开心有压力大嘅亦都可以请压力假，系唔会扣薪水嘅。咁啊如果咧即系佢话无法，即系佢系唔能够咧接受我哋公司有呢啲咁嘅咁宽松咁开心嘅条件嘅话咧，唔好意思，我哋好考虑咧，你可以辞职嘅。咁啊，因为如果有压力咁上班咧，其实对大家都唔好啊。咁所以就希望咧吓，叫你啲客咧，即系佢叫佢公司客人咧，每日下昼三点钟咧嘅休息时间咧，我哋系唔提供个服务嘅。希望啲顾客咧，即系话譬如有啲服务时间咧，去到三点至四三点到四点咧系唔办公嘅。哇！呢、這个老板真系好人都不得了，系啊，其实老板好咧，老板宽容啲咧，员工都开心啲，员工开心啲，做嘢都落力啲啦，系咪？ 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叉鸡、烤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上上下左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交了年费还不够，教练超装她是女生，插销直接插到最深，旁边的女孩跑不认真，旁边的阿北是她什么人，持续做八十八组我就有八块肌，明天我不能上班，因为乳酸堆积，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挤挤挤挤挤挤，再酸也要用力，叉鸡烤鸡卡拉鸡，腹肌腹肌腹山肌，完美线条的 body， 脂肪才会涂抹去抹。跟着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跟着老师跟着老师动次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次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次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跟着跟着老师老师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次动。在深呼吸，在喘口气，放下你的炸鸡，我们甩肉去。现在深呼吸，在喘口气，放开那个阿姨，让她飞轮去。持续做八十八组，我就有八块肌。明天我不能上班，因为乳酸堆积。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挤挤挤挤挤挤，再酸也要用力，扎起靠起卡拉鸡，腹肌有肌腹山肌，完美线条的 body， 脂肪才会涂抹去抹。跟着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跟着老师跟着老师动次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次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次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跟着跟着老师老师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次动。双手平举，用力冲击。旁边美女，看我这里。回到青春期，荷尔蒙分泌。 我要练得跟复仇者联盟一样壮。 穿上紧身衣，那一条毛巾。 在你心目中，我就是无敌铁金刚。 胸肌 有冇一齐跟住做啊？ 冇咧， 都睇唔到画面。 系啊， 你又收埋你个画面，我点做啫？ 哇，呢个劲啊！呢个系自由发挥 featuring 郑多燕啊。首先我争啲唔知咧呢一句应该点读咧，原来自由发挥系一个音乐团体嚟嘅， 系啦， 即系嗰啲音乐小组嚟嘅，嗰啲即系。 隊伍啦，咁佢就 featuring 呢個鄭多燕咧，嗰陣時呢位韓國辣媽，即係做呢、這個嗰啲叫做健身操， 係 咁樣咯，咁啊就有呢隻歌啦，叫做 Gym G Y M 做健身個 Gym， do do do， 係啦，我哋有啲嘢就唔可以自由發揮嘅，就係頭先咧，豪仔就問個親戚關係表，咁我兩位拍檔咧都貢獻咗好多好寶貴但係冇乜用嘅意見啦，特別係黃耀祖。特别黄耀祖，你知唔知道最后先知咧？倾咗成十分钟嘅先至话，哦，豪仔佢系细过你噶，你辈份大过佢噶。 跟住你系表舅父咁啊？我知啊， 我就 知啦。一早 知 佢辈份高， 我一早就讲咗我唔识。 但系讲紧嗰个， 我都知啊。点解系佢讲咗佢唔识？ 我尽量答啤佢就成件事。 咁咧系啦，咁好多听众咧，多谢你哋嘅支持吓。佢哋话咧嗰个阿豪仔，佢又应该咧嗰个咧应该系你哋表。外甥媳，因为佢媳妇嚟噶嘛， 系 系咪啊？ 佢系点样话？佢系我嘅， 我唔系识嘅，识应该系你个表姐。 系啊，头先我哋有听众打电话俾我哋，都 系 咁样 讲。 系 啊 系啊，外甥妇啊嘛。 嗱，我唔知啊，你正要你问我求证咧，即 系 搞事， 系啊，真系求证唔到嘅。咁头先我哋咧，其实系棘喺一个位度嘅啫。嗱，佢一定系表外甥。 你仲要话佢同你冇关 系 喎？ 唔系咯，头先你第一时间同我冇关系， 后屘我系帮你解决咗成件事噶。 你 即 系系啊，你个表姐个女啊嘛，佢个哥个阿嫂嘛，其实咪即系你表姐嗰个仔。同你个女系即 系 同辈份噶嘛，个老婆咋嘛，所以 系 有亲戚关系咯。 你头先 我哋第一分钟已经知啦， 呢一分钟嘅我打到上一分钟嘅， 唔系我哋系斟酌紧咧，究竟系嗌佢嫂啊，定系识咧？因为嫂咧就好似系细嗌大噶嘛，咁所以最后咧我哋都犹豫，应该唔系嗌佢表外甥嫂嘅。 其实佢都应该系嗌你舅父咯， 系咯， 舅啊嘛， 佢都 应该。咁咪即系你系高辈份啲，你叫佢个名未得咯？ 咁啊系咯，咁复杂做咩咧？ 都有辈份噶。啊！即系如果人嚟问你，喂，佢系你边个？佢系我亲戚，咩亲戚啊？ 你 唔知？ 咪你咪讲咯，佢系边个？佢系咪我表姐个 仔 个 老 婆？ 佢系我表姐个仔个老婆。咁佢即系你边个？亲戚、 表外甥、媳妇、 媳妇。系多谢。 可坏嘅先例，认为校方应该给予学生选择系咪睇直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天气。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苏拉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是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45点，升咗190点，成交金额31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1点，升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3点，升咗54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50.04元，升咗3元。中国平安67.3元，升1.15元。吉利汽车26.5元，升咗9.5元。复星国际19.72元，升1.44元。建设银行6.87元，系升咗6仙。工商银行6.19元，升4仙。融创中国42.8元，升咗9毫。比亚迪股份72.5元，升7仙。中国人寿25.15元，升5仙。碧桂园13.5元，升1.2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3，英镑10.248，瑞士法郎7.875，澳元6.03，加元6.156，新西兰元5.377，欧元9.176，每百日元对港元6.8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830点，升25点。港金报11870元，跌32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91美元，卖出127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一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对出咧就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挤塞咧，龙尾去到油麻地果栏。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啦，而家龙尾去到油麻地果栏。另外有宗全线封闭的封路措施，就是受到爆水管影响，南朗山道来回方向介乎黄竹坑道和香叶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现在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仍然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揸车的朋友、搭车的朋友都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就是南朗山道来回方向介乎黄竹坑道至香叶道一段全线仍然是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港岛的路面情况，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慢车，龙尾仔国际金融中心。另外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金道一段都是挤塞的。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连翔道南昌公园行人桥方向荃湾、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刘伟恒、梁丽勤阿一，你哋吓霸咗我地盘啊 ！Vivian 唔好玩啦，你个地盘系玉女界，点会霸到你啊？ 仲有个红馆舞台咧，点系霸到你啊？我系讲呢个时段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啊！你知唔知当时咧系青春交响曲噶？我有份做噶。 嗱，你一齐上嚟做，咪可以嚟一个手下留情成青春交响曲咯。 又好，睇下你三个搞乜鬼？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1:10咁啊，今日气温25度，相对湿度61%吓，嗱，所以咧世事啊唔会多变幻嘅， 系 咁啊，就真系啊，算唔算叫好消息咧？ 好消息咩？冇消息啊？ 冇消息嘅喎， 即系啊，睇你点睇啦， 系咪啊？ 有啲人都会个 啊，早嚟讲冇所谓啦。 我觉得唔好消息， 唔系好消息， 我觉得唔系唔好啊，我唔中意呢个消息，我觉得应该要加嘅。 嗱，我哋平时一听到咧，即系总之加价热潮通气下，我都得嗱，咁就惊啦，即系通常惊加价噶啦，今次呢 就好笑喎。当佢话诶唔加啦，唔加价啦，唔加价啦，跟住有啲人就会话搞错啊，讲咗加唔加喎。 系啦， 点 解会褪太嘅咧？ 系啦，你系用褪太啦，有啲报纸比较再即系刻薄啲嘅，就会用呢个字阉啦。有啲就会话即系反口 啦， 各字啦。 有啲就话有俾个原因佢嘅，就系因为 从善如流都得噶。 啊，都系 有啲有啲顺应民意，从善如流。 有人真系咁讲， 我都觉得系。 顺应民意嘢噶系。 佢有话边 个想先得噶？ 佢哋都明白知道因为个位置唔足够，所以呢而家我咁样做嘅话呢夹硬要加价咁都唔啱嘅咁 样。係呀，而家讲 緊咩呢 牛肉干加价。咁之前呢本来 呢台湾 嗰啲 呀，泰国嗰啲 猪颈肉嗰啲冇加。 係啦，应该都冇人会諗到嗰套㗎啦。咁就话喂，不如呢即係研究咗好耐㗎啦，本来话要加价㗎嘛，开头就讲到话成唔知 加好劲㗎话 688㗎。係 呀。 唔系佢咁样嘅，三百二同四百五咧就变成480蚊同埋680蚊不等嘅，即系话如果咧定额罚款嗰啲牛肉干咧，都起码要480噶啦，本来咁咧，如果你平时俾开480嗰啲朋友咧，恭喜你啦，就要俾680嘅，都系本来 系， 咁但系而家佢就话，唉，算啦算啦，唔搞啦， 通过唔到咁样， 系啦系啦， 系咁，因为咧即系其实都我哋除咗私家车之外多咧，即系搵食车真系唔少噶嘛， 系 即系咁样抄佢咧，跟住如果佢哋公司又唔负责嘅话咧，佢真系嗌个名噶。 系啊，嗱，即系而家咧，佢就话唔再做呢几样啦，佢净系提高咗咧五项交通罪行嘅罚款额啫，包括就系话违例进入呢个黄格路口啦，即系平时大家见到咧喺马路中间咧打晒黄色格仔嗰个啊， 系系 有时你如果喺灯位度咧，你盲中中跟住个车行咧，你阻住人哋中间交汇处噶嘛，咁佢如果你入咗去嘅话咧，会加价嘅。咁咧，譬如话喺限制区上落客咧，都要加价嘅。嗱，咁嗰啲搵食车都惊噶。 其实都继续企喺度。 禁区上落客由480加到560噶啦吓。 系啊，头先讲嗰个黄格嘅都系会加价嘅。 三百二去到400蚊嘅。 系啦，咁但系 禁区装 譬如话汽车喺斑马线度咧， 即 系嗰啲唔停车啦，唔准泊车嘅地方泊车啦，咁嗰啲咧 即系违泊咯。 系啦，呢几项咧都仲唔系。佢有啲系直情讲到明系，睇下先吓。 唔准泊车。 嗱，斑马路嗰度斑马线唔得啦。 啊，巴士站唔得啦，嗰啲系咪？ 系啦，咁啊， 喺嗰啲冇停车收费标嘅地方度泊车咧， 就唔系纯粹乱泊咯。 系啦，系啦， 系啦， 咁咪即系违泊咯。 咪佢又有几款噶都。 即系都会分隔噶。 都有分隔噶，有啲 譬如 你嗱，你黄线同双黄又唔同啦。跟住有啲违泊咧，其实你嗰条线冇黄线噶嘛。 即系佢被车柱嗰度嗰啲。 被车柱都系啦。嗱，总之简单啲啦，违泊就。暂时冇衰，咁但系咧，即系有五项啊增加咗嘅。好啦，咁请问 系 即系点解头先阿祖会觉得唔系好事咧？ 喂，冇啦，佢讲得好冠冕堂皇嘅，即系佢话都理解，因为车位不足。咁如果我加价嘅话咧，咁我又冇俾到新嘅车位你哋，咁啊又要加你哋钱抄牌嘅时候，咁唔系好啱咁样。但个问题系嗱，佢唔加多啲钱啦，但佢都同时间唔俾多啲车位啦。其实所有嘅问题真系冇解决过咯。佢只不过系攞我唔加价，就令到大家咧就唔好咁多即系对佢嚟讲嘅噪音啦，即系反对佢嘅声音啦。 哦、 但其实件事系冇解决到噶、 okay ，因为咧其实咧当中咧佢话要加价牛肉干咧，系因为加牛肉干系好多个涉及好多个范畴嘅。 系 咁啊，佢话其中咧，即系佢话唔加嗰啲咧，就系讲紧咧停车收费标嗰啲咧，地方冇入标嗰啲咧，咁佢话都会觉得系啦，我都唔俾够标你啦。咁即系佢话嗰啲咧就唔会点样即系原价噶系咪啊？讲紧。 但系最紧要嘅就系你要俾够啲标位，俾够停车场。咁而家嗱，大家就繼續都係三百二啦，三百二嘅話咧，如果嗰啲我哋耐唔少聽到啲司機大佬講噶啦，唉冇辦法噶，咁啊唯有照抄咯，三百二都仲俾得起啊，即係起碼平過車場，咁即係佢哋就會繼續照拍咯，即係街上面嗰啲咧違例泊車嘅情況咧，未唔會解決到，咁咪繼續發生咯。 係啊，我咧我有嗰陣時候我有幻想過嘅，如果佢真係加到譬如話 480 啊，甚至乎如果450就變680嘅時候咧，究竟會有啲咩嘅即係發生咧？咁可能真係會。某啲地方我就唔敢揸车去 㗎。係。 我真係会咁做㗎。 因为你知道你去到嘅话你有车位。 一嚟冇车位啦。咁二嚟如果中伏嘅话呢恭喜发财㗎喎 ,480 喎。 係呀、啊。 即係同之前320呢即係你觉得嗰、那 個。800多蚊喎。 多咗百几蚊呢我係会选择咁算啦唔揸啦。 喂咁嗰百几蚊可能我真係已经够搭的士㗎喇喎。 係呀、 啊。变咗或者我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㗎喇喎。其实所以加价系有阻吓作用㗎。 咁可能係呀、啊。不过你系会令到个车主即系每一日都讲住粗口出街咯，的确系会，即系可能 差啦， 系啦，跟住就话，哎，乜嗱， 我唔知咧。 佢唔加嘅话咧，就搞到咧平时唔揸车嗰啲人就赶住出口出街咯，系咪？ 一样嘅， 咁逼，即系总有人不满嘅。 系啊，所以我都谂深一层咧，即系我又明嘅，佢系唔够车位。如果你咁样加价咧，你真系焗住叫啲人咧，其实就唔揸车嘅啫。 啱。 但系其实佢本来就系想你唔揸车啫。 系嘅，都系嘅。 佢就想你唔揸车啫嘛。 系啊，但我估有一个界别嘅朋友咧，系最唔开心。 搵食车嗰啲啦， 唔系咪啊？ 咩搵食车开心？ 啊，你话如果唔加价之后， 系啦，前一排咧有一个坊间嘅小道消息流传咗出嚟噶嘛？话嗰个洞天行动咧，我哋好中意个名嘅咧。 系啊系啊 系 啊， 就系话咧，点解不停喺度抄牌？就系话咧，因为会加价啊嘛，旧嗰啲咧抄牌嗰啲飞仔咧用唔晒， 用 晒 啦 佢啊嘛， 印咗罚单啊， 系啊， 已经系啦。跟住就话，所以咧就有呢个洞天行动。 讲啦， 系啦，传闻就咁样讲啦，系咪就快啲就抄晒啲人，我哋就散晒啲货佢咁样。嗰啲俾人抄咗，而家原来嗰啲咧抄牌单咧可以继续用嘅。我谂嗰啲被抄嗰啲真系唔开心啦。 同埋你讲开话嗰个洞天行动咧，咪话佢无限期噶嘛？嗰阵时佢话咧， 唔系会加密咗啊？ 唔系嗱，佢嗰阵时话佢系无限期，即系唔会话咧，我哋而家咧打击咗你两个礼拜就停止噶嘛？本来咁讲噶嘛？嗰阵时我哋仲话有冇话咁犀利啊？即系你可以系啦，你可以每一日都严打，即系讲紧每一日严打系真系咧，即系中环嗰啲老细车真系拍都唔拍得噶。佢严打嗰排。唔系咁嘅， 系 佢话无限期嘅话，即系话佢日日都嚟严打啦。 嗱，我 你又冇见到啊？ 我即刻举个例子俾大家听啊吓。琴日我喺铜锣湾去完超级市场买嘢，我系抽住五袋嘢嘅，五大袋。咁跟住咧，我要过一条四条线嘅 马路 啦。咁我就跟翻即系行人线咁去行啦。 系原本四条线嘅， 原本四条线有一条咧，本身咧就系的士排队嗰啲位嚟嘅，咁、 okay, 所以冇咗一 条 啦。跟住另外咧有两条线咧就系泊车同埋 double 泊车。咁所以咧，系剩翻一條線喺中間度過嚟 咯。 即系我喺度等緊過馬路嗰陣時候，我就喺度望嘅時候咧，我就會見到有啲朋友咧，就真係冇遵守交通規則喺中間度過馬路。但係同時間，你會見到佢哋要其實真係危險嘅，佢哋嗱，佢哋違法啦。跟住佢哋又望，但同時間其實所有泊喺嗰度啲車，除咗的士之外咧，其他嗰啲已經凍曬喺度排咩停車等候，即將被檢控 一樣咯。 係啊， 其實係翻打回原形啫嘛。 打回原形。 其實如果你話俾我聽，佢嘅洞天行動完咗，我都信㗎。都已經冇咗嗰樣嘢啦。我早兩日去銅鑼灣咧，又係嗰條新領道啊。有一条咁啊，佢系长期都系咧，所有老细车泊晒喺度啦。咁因为嗰阵时咧，我有一轮成日喺嗰度揸电单车咧，佢有个电单车位嘅，但你每一次都泊唔到嘅，因为点解咧？佢嗰啲老细车，佢全部即系当你电单车隐形咁样咧，就 block 住晒喺前面度。 系啊， 系啊，咁嗰次 佢都唔喐，佢哋好犀利咧 ，boot 佢都唔喐，我就系想个 boot 啦。 细同大嘅分别啊，我 boot 你都唔喐啦。 打个电话。 系啊， 打去嗰个铜锣湾附近警署咯， 咁但系你谂下，譬如你作为嗰个电单车司机，佢想泊车啫，我打得电话嚟，等到差人嚟到嘅时候，都已经十几分钟啦，佢都泊唔到啦。通常几时会打咧？佢挡住你出唔到咯。咁但我意思就话、是。咁其实佢洞天行动都冇咗啦。咁其实 冇声，因为啊唔使加价啦嘛。 系咯， 嗰啲抄牌唔使抄得咁急啊，唔使散货啊。 系啊，即系其实系冇分别咯。所以嗱，我觉得大家啲车主都睇死咧，即系政府唔会真系可以有几咁釜底抽薪啊。加你又唔敢加，你又唔敢咧系咁疯狂去捉人。即系你其实呢两样嘢都系会令到人哋。惊咗唔揸车噶，系真噶， 系 你话咩治标唔治本，系佢咁冇咁多位啊嘛，我就叫你唔揸车，但系佢又唔做。 诶，但系咧我 冇啦， 嗱你哋遇唔到啫，你头先讲铜锣湾啦，但系我见眼见落夫咧，又真系好 几勤力嘅， 好几勤力噶，系特登嚟抄牌噶， 系咪？ 点样咩叫特登先？ 即系话阿 Sir 嗰架警车唔系铁马，系一架警 冲锋车， 冲锋车系啦，佢一落车之后拍好之后咧，一扎嘅警员咧就散开，就逐架嚟。 起步啊！一起步就抄啦。 你知咧，通常都系自己安全嘅时候就望下 人哋 啦，睇下风景 啦。 系 架车走啦， 系散出去，诶，劲抄冇面俾。 系 我系见得几密下嘅。 但我又 讲紧咧，即系譬如抄牌周咧，成日话阿 Sir 几点开工嘅？我咪话啦，晨早倒透咁早，我哋翻学嘅时间啊，即系啲细路翻学时间都见到佢已经抄紧牌噶啦。 系 即系讲紧佢哋勤力抄牌周嘅时候啊， 系咯。同埋咧，我都真系见到咧，即系有啲阿 Sir 咧，佢真系会好得意嘅，佢真系会酌情处理嘅。咁、我唔讲边条街啦，我费事间讲完之后佢唔酌情仲得了嘅，仲要荃湾某一条街啦。咁咧有一次咧， 讲荃湾 咁大个地方，如果荃湾某一条街啦，咁咧我就即系本来就想拍嗰度啦，咁冇位拍，即系合法位冇位拍。咁咧我就谂紧可唔可偷偷地就净系摆喺路边度一阵啦，咁样点知离远咧？ 成个阿 Sir 制服人咁样咧，已经动咗喺度咧。 你已经震晒啦，系咪？ 佢已经企喺度，真系自己攞住本簿咧喺度写下写下咁样啦，咁企咗喺度。咁你正路梗系走噶啦。但跟住我望望，唔系、啊，我前面系啦，一嚟阿 Sir 唔喐啦，二嚟咧嗰度有好多架车泊咗喺度咧，系耐过我嘅，冇任何肉干嘅，冇人走啦，冇牛肉干啦。咁我就胆粗粗咧，我就唔走住，我坐喺度，我等一等先。 系啦，敌不动，我不动。 真系冇过嚟嘅，佢系望住你嗰个方向，望住你。同埋你身边所有违泊嘅车辆，跟住佢就望翻第啲地方， 系咪农历七月啊？ 唔系噶， 嚟噶，你 系啦， 咩啫？我哋之前都喺报纸度讲话，啲阿 Sir 都会酌情处理。 佢真系， 佢真系唔系好阻塞。 但系佢每一日都系会见到佢企喺嗰度咧，佢系定时定候喺嗰度巡更啦、交更簿咁样咧。但系我摸熟咗佢呢个习惯。佢真系咧会唔系每一次都会望住你就抄， 系、 可能系真系唔知五日后咧，你见到啊，终于抄一次啦， 系 啦，即系最好难捉摸噶。 有即系好多地方会系咁啊。喂，琴日咧即系我朋友咧打电话话我啫，即系问，即系问啦。喂，如果有即系见到啲违泊嘅又阻塞住嘅，咁究竟应该点处理啊？咁我又问下我啲朋友啦。 首先你认下有冇你朋友嘅车先啦，如果有嘅就唔好处理啦。 系啦，咁首先咧。你就要睇下你自己有咩区分啦，你咩位置啦，跟住咧你可以打电话去就近嘅警区嗰度， 系 系啦。如果唔知咁咪1083问咯，系咪？咁、上网都问到噶， 系咯。 咁啊打电话去嗰啲就近嘅警区嗰度咧，就话俾你听，嗱你企住喺边条街边度，有啲咩车塞住咗你，咁阿 Sir 就会即刻派人嚟去处理噶啦。 OK， 咁咧跟住咧嘅对答就得意咯。咁跟住咧，嗰、打电话去问嗰个人就话：阿 Sir， 咁我使唔使影低张相俾佢啦？咁跟住就话唔使噶啦。咁我唔使咁，因为如果你嚟到啲车走晒，咪当我虚报咯。佢话得啦，咁佢走晒咪好咯，咪就唔阻塞 咗。啱啊，走咗咪好咯， 系有解决咗，佢又冇喺嗰时候追究嘅。 系咯，同埋又冇理由话你影低之后佢唔准走噶嘛。嗱，我影咗啦，你唔准走噶啦，咁样。 即系咁咯。嗱，各位司机大佬，泊车还泊车，泊得好地地好啲嘅，唔好阻住啦。 牛肉干唔加价啦。 咪咯。 这个狼来了应该是大家最开心的，因为不用加价。明明仍在欢笑，不笑一秒，真需要留下你的容颜，在思念中捉弄我。星星退避了，我没法入睡，伤心痛楚，缓缓地里干了，昨日的爱亦弃掉，如若我可从头，是否可不必再错？错错对对错错。是实定必出错，反复的反复的追忆，珍惜的惋惜的可惜的几多错，为何甜梦每次会惊破，怕是我本身太情多，怎么我却妄想天天真真的简简单单的爱过。反复的追忆，珍惜的惋惜的好。 杨千嬅呢个系钢琴版嘅《狼来了》， 好听啊， 好听啊， 系啊！我想问两位拍档啊吓，喂，你哋考试读书嗰阵时咧，最低分试过系几多分？ 重做咯，零分， 零分， 重做， 即系你试过系零分嘅。 试过作文嗰阵时咯，我记住佢一 作文都有零分， 系啊，佢要我重做咯。 佢作嘢应该细个都几叻噶咯， 系啊，佢觉得我太叻 啦。系啊，因为佢作得太叻咧，就一嚟晒题嘅，你明唔明？嚟题一嚟题就冇分 嘅，即系觉得系出猫嘅，唔系自己作嘅。 唔系作文好少我出猫嘅，即系嚟题就零分噶啦。 OK， 咁我想问下你，零分嗰阵时咧，豪姐，你个感觉系如何嘅？ 火都嚟啦！ 哦，但系嗰阵时几细先？ 中四咯， 中四 明明 三，中三咪中三， 中三。 因为后来我中四遇到一个名师，佢睇翻我呢篇零分嘅作文，佢话不知作得几好，我即刻觉得终于有个知音人 啦， 就 系 咁样。 但开头你知道零分，你 系 觉得火咗嘅， 火啦！我拎咗出嚟同佢理论噶， 但你冇觉得啊，好羞辱啊，各样嘢咁。 我觉得好羞辱佢咯。 系，竟然咁冇 taste 系咪？ 就系唔识欣赏。 啲事咧都发生喺阿仔嘅身上面，又系即系。 我以为你添， 唔系 你合理啊？ 零分啊嘛，佢 你入神噶嘛，大佬唔零分好难计。 佢日本名叫长期零分啊嘛， 系咯， 长期零分子咁啊嘛。 或者冇次合格子， 或者去厕所冇厕纸啊？ 系好开心啊！ 系好开心，谂乜字啊？谂佢有。 都发生过咧，咁就系好似一模一样啊，又系同个老师理论咧，因为改分咧，即系改嗰个卷咧，唔系自己教个老师改嘅，系隔篱班。 咩叫自己教个老师？ 即系譬如你教嗰个英文系科学嗰个参考试咧， 明明阿祖教你嘅，但就俾咗隔篱班嗰位豪仔去， 系啦， 系咁嘅咩？ 系啊， 我而家咁得意啊，交换分改 嗰阵时咪二啊，唔系你个仔 啊，我仔 啊， 系咯， 我嗰阵时都有试过， 系啊。 咁啊，跟住咧，即系譬如啲老师教开老师知道嗰啲成绩系点嘅，咦？点解会咁低分嘅？咁就去睇下啦，咁跟住即系又去又咁嘅理论啦，咁样咯。咁我你话斋咧，之后就有知音人啦。 哦，系。 但系就嗰啲分都要接受咯，但系 要噶要噶。 嗱，睇咗个新闻咧，就喺网上面有位女士咧就贴咗个文，就一位小一嘅小妹妹。默书得零分， 系 啦，咁啊，当然啦，零分嘅话，好多时候呢啲爸爸妈妈或者啲老师啦，真系会责备佢嘅。喺佢个例子里面咧，个老师咧都真系话佢，话佢，你知唔知啊？默书100分先至系叻，零分呢啲叫做差。跟住咧，我即系贴咗文嘅呢位女士咧，就系佢嗰个 伯娘啊， 系啦， 系啊， 儿媳侄女。佢就係白娘， 白娘咯，啱啱 寫咗白娘 啊 嘛， 你仲要質疑人哋？ 佢已經寫咗白娘啦， 係啊，人哋寫白娘。 我見你唔夠時間，我話俾你聽，佢叫白娘。 係啦，跟住咧，佢就有一個另外一個諗法，即係佢好簡單嚟講，就係話，起碼我個侄女佢係零分啦。不过佢有试过，佢唔系留白咗佢，空白咗咁样， 即系其实唔默 系啦。老师你都唔一定要咁样去闹佢，话佢冇用咁样啦。佢仲喺面前咧写咗一同埋零喺度，话俾佢知，其实你有尝试过就系100分噶啦。不过下次继续努力啦咁样。 嗰个一零唔系个女仔自己写嘅咩？ 唔系啊，好似系个白 唔系啊，好似系佢自己觉得核突咋，所以佢加咗个十字喺前面啊。 即系加咗一字一个零字。 系啊， 你啱你啱。 系啊，个女女咧，即系觉得。自己好似好肉酸得零分，个白娘就话其实零分都唔系好羞耻噶，即系唔好咁轻易就被人打沉咗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中共19届一中全会朝早喺北京举行，将选出中共新一届最高层嘅领导层，包括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共总书记。新任嘅总书记将会率领其他嘅政治局常委，预计喺朝早11:45喺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亮相，会见中外传媒。我哋嘅记者陈妙玲而家喺人民大会堂现场，交俾佢报道最新情况。 是的，咁我而家咧就已经身处喺咧大会堂啦东大厅入面嘅，稍后啦11:45啦，新任中共嘅总书记啦同埋佢嘅常委咧就会咧见记者噶啦。咁其实咧就见到咧而家喺会场入面咧最少啊都有500多名嘅中外传媒喺度噶，大家今朝一早啦就已经咧系嚟到大会堂排队噶啦，希望可以咧就占有最有利嘅位置。咁但系咧就头先入嚟呢一个东大厅嗰阵时咧要霸位咧，大家咧都有啲 推撞啦，即係都有一段混亂嘅情況啦。咁最後咧就工作人員咧都將大家咧就安頓好啦。不過咧就即係見到啦，而家咧喺台上面啦，就同五年前咧嘅情況有啲唔同啦。因為咧五年前咧，其實喺記者會未開始之前咧，記者咧已經清楚啦，見到喺台上面咧係有七張貼紙嘅，係即係記號啦，就每一位咧就將會上台嘅人士咧係佢嘅即係企嘅位置。咁當時咧就大家就用呢一個適應啦嚟即係去知道啦，就預先咧就報咗咧係有七名嘅常委咧就會喺記者會嗰度咧就見。記者噶，不過今次咧，我哋入到嚟咧，當然都第一時間咧就走到去台前睇睇有冇呢一個嘅標示啦。咁啊，發現咧今屆咧係冇呢一個標示嘅，咁所以咧，究竟一陣間咧出到嚟嗰陣時咧，係會有幾多人行出嚟咧，就要定待咧多一陣間先知道啦。咁睇翻咧喺現場嘅即係背景啦，其實咧就係喺一個咧就有長城做背景嘅東大廳嗰度即係舉行噶，係即係大會堂入邊咧，即係呢一個位置咧係佢幅畫咧係。就最大幅噶啦，咁同埋咧就即系我哋都留意到啦，睇翻啦以往咧嘅历史啦，其实喺1997年啦、2002年啦、2007年啦，同埋2012年咧，常委咧见传媒都系呢个位置噶，咁相信咧呢个位置咧都系极具历史意义噶。咁而家我喺大会堂咧嘅报道系咁多，交翻俾直播室。 唔该晒北京嘅陈妙玲，其他消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被控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的案件，控方第二日结案陈词。主控官说，事件在2012年被传媒报道之后，曾荫权制造一份有关深圳大宅的租约，原因是他和商人黄楚标都知道事件涉及利益冲突，希望事后补救。主控官引述曾荫权在事件曝光之后接受电台访问，形容自己是香港仔，又说退休之后打算和太太离开香港一段时间。主控官形容曾荫权非常聪明，表面上好似告知公众所有事，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将真相告知公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53点，升咗198点，成交金额3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升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0点，升咗50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51蚊，升咗3.6。中国平安67.45，升个3；吉利汽车25.85，升7.5；复星国际19.76，啱啱转咗，最新系报19.78，系升咗0.5；建设银行6.88，升7仙；工商银行6.2，升咗5仙。融创中国42.85，升咗9.5；比亚迪股份71.95，升个6；中国人寿25.25，升咗0.5；碧桂园13.44，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95，瑞士法郎0.992，澳元0.772。加元1.268，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644，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76。日经平均指数报21,845点，升咗40点。港金报11,865蚊，跌37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2.96美元，卖出1,2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美孚桥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喺美孚桥中线噶，就系、是、葵涌道入荃湾方向咯，咁影响到一带咧而家比较挤塞，就系、是、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桥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桥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喺港岛区，咁由于受较早前嘅爆水管影响啦，南朗山道来回方向介乎黄竹坑道至到香叶道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南朗山道，介乎黄竹坑道至到香叶道一段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连翔道南昌公园行人桥方向荃湾啦，同埋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朋友要特别留意马路上面行驶紧的单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边度都有晨光。 小朋友要有型，要食得新鲜，少啲盐会降低高血压风险，心脏健康个个都安心啲。屋企煮得好，学校老师安排好，有型饭盒煮得好，少盐少调味料，个个做到。健康饮食先啱数， 有型饮食健康成长，上 school.eatsmart.gov.hk 睇下啦。 B B 啊，不如我哋试啲刺激啲嘅嘢咯。 好啊，咁今个星期五你得唔得闲啊？ 留意今个星期五由香港电台第二台禁毒常务委员会保安局禁毒处全力推动的 Give Me Five 我和你无毒同行者， 今个星期有曾志豪 RO 同埋佢哋嘅教练阿 Ray 玩好刺激嘅 BMX 小轮车。 咪先，你把声咁衰，会唔会做衰嘢噶？系咪吸毒啊？ 傻啦 ，B B， 其实有好多更加刺激又健康嘅运动，我哋可以一齐玩嘅，到时听下你咪知咯。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曾志豪鬼花田，你哋最近有冇留意到咧？网民咧就不停喺度讲嘅，就有一套都可以话系电视剧啦。不过咧就系、是、 电视剧 都算系噶，因为佢有一连五集噶、哦，就系、是、陈奕迅咧、去主演喺 View TV 度播嘅，就叫做《短暂的婚姻》啦。 我睇到朋友喺面书分享，不过未揿入去睇。 系啦，系啦，我就睇咗嘅，咁我就觉得咧，咦，真系唔错啦。首先咧就系、是、因为 Eason 就有新嘅专辑啦，跟住咧就 View TV。同埋佢嘅唱片公司啦，就合作拍咗呢一套嘅叫做好似音乐电影啦、 嗯。 每一集咧都有一首佢新专辑里面嘅歌咧，就作为好似一首配乐咁样嘅。咁、个班底都劲噶，咁揾咗点五部嘅导演啦，就去执导啦。编剧咧就系庄梅岩啦，即系著名嘅舞台剧编剧啦。咁啊，成件事唔单止香港拍，仲咧又去到英国咧拍外景噶。 哇！咁所以真系重本噶， 重本噶，同埋成件事咧个感觉咧几文青嘅感觉啊！ 咁啊， 我见到有一幕细节，啲人话我冇睇噶，但系啲人就讲话咧，好似话佢喺公园度唔见咗个女主角， 系 佢就话佢走去同个保安咧就好心急问佢，你有冇见过嗰个女仔啊？咁啊，仲喺用形容嗰个女仔，即系啲长相咧，咁成个过程系用英文讲嘅， 系 而啲人咧个焦点就话陈奕迅啲一口伦敦定牛津嘅英文口音好好听啊！ 咁 Eason 系喺英国度读书 系啦，我知道，即系变咗咁样咯，好笑噶，即系啲人啲焦点有啲可能讲音乐，有啲人讲剧情咧，但有啲就变咗话。 即系啲人留意嘅嘢， 系啊，如梦似幻啊，嗰啲英文口音好好听啊。 咁如果大家咧想睇嘅话咧，都系喺网上面有即系合法咁样咧，就得睇重播嘅咁样。但系咧，即系我当我睇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就即刻谂起我们的啊，点解系《风骚快活人》我们的嘅一个主题咧？以前咧真系好多呢类型嘅音乐电影嘅，靓人、靓歌、靓景、靓衫，就去到外国嗰度咧，就去即系拍一个嘅音乐特辑，又或者系音乐电影啦。谂翻咧，其实呢十年咧都真系好少啊！就算系有嘅话咧，好多时候咧都变咗好似倾偈咁样嘅时候啊！咁样咧就会有一个主持啦，就揾嗰位嘅歌手啦，揾埋佢嘅朋友啦，就一齐倾下偈啊，各样嘢咁。但至于喺原来喺20年之前啊，讲紧啊， 系好流行嘅 喺香港嘅音乐电影系非常流行噶。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陈梦香。 音乐特辑啊，真系而家好耐好耐冇听过，即系你头先 Eason 嗰个都已经系即系近年罕见嘅咯。 唔系，因为点解罕见咧？就系、是、因为个 budget 系啊，嗰个资金嘅问题啦，系咪？但以前真系好抌本 嘅。嗱，咁如果讲抌本嘅话咧，嚟紧我呢个逐个逐个喺度提嘅时候咧，大家如果咧谂到一啲乜嘢个画面出咗嚟嘅话咧，欢迎大家面书度同我哋分享 啊。好啊， 如果要讲到呢个音乐特辑，我谂其中一个咧，嗱我自己咧，就算嗰阵时我九岁啫，但我个印象系非常之深嘅，讲紧系1989年啊，讲紧系哥哥张国荣，佢哋咧就去咗呢个法国嘅巴黎，拍咗一个叫做《日落巴黎》嘅音乐特辑。 而佢哋系包括佢啦，同埋 两位女主角系张曼玉、钟楚红，而导演系吴宇森啊。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落，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Will you remember me？ 喂，你哋完全破坏晒首歌同埋个画面啊！ 做咩咁快开呀？ 佢都系红姑啊， 系咪啊？ 红姑啊， 佢红牌阿姑啊， 红牌阿姑。系啊，佢都系慢咗啊，佢行得好慢啊嘛，呢嚿肉。 呢一个咧系我真系好深记忆噶，点解咧？即系要一定要播翻由零开始呢一首歌咧？因为其实嗰阵时咧，佢哋嘅音乐特辑咧播嘅歌咧系有两个方向嘅，一啲咧就系嗰位歌手嘅金曲啦，同时间咧当佢哋宣传紧新嘅大碟嘅时候咧，喺个大碟里面嘅歌咧亦都会攞出嚟用嘅。而由零开始呢一首歌咧喺个音乐特辑播嗰阵时咧，个画面就真系靓到无伦啊！因为咧就有呢个巴黎铁塔。巴黎铁塔后面的背景呢就是日落啦，所以呢就是他们的主题日落巴黎啦。讲紧那个劇情是讲什么的呢？就说本身呢就是张国荣和张曼玉呢就是一对恋人来的。通常那些音乐特辑呢都是那些三个关系啦。 都是 的。感情就好好的。点知呢就说哥哥呢就要去到巴黎那里学戏剧，咁向住这个理想出发啦。所以呢就只可以选择呢就和张曼玉的角色呢就分隔两地啦。点知去到巴黎生活的时候呢， 就遇到哥 哥认识了一个同样都是这么有艺术气质，在那个角色里面呢就做画家的 嘅钟楚红，咁啊发生咗一段三角嘅苦恋咁样啦。咁呢个咧就系佢哋个故事啊。你谂下，揾到吴宇森做导演，呢两位女主角真系非常之犀利。 呢个真系有今生冇来世啦，呢个组合 系啊， 你好难啊。即系头先好似你话，譬如 Eason 嗰音乐特辑，佢即系都唔系话。即系揾翻另外嗰啲叫做同佢一齐配合嘅女主角咧，都会揾呢啲叫影后级啊，即系咁样噶啦。 系啊，但如果我跟住讲嗰一扎咧，佢哋每一位歌手咧，唔单止去嘅地方啊，大家都好想去之余啦，嗰啲嘅男主角、女主角啊，全部都真系哇黄金级噶。嗱，譬如咧哥哥咧，即系除咗呢个大家都好记得嘅《日落巴黎》之外啦，佢到99年咧又拍过另外一个嘅音乐特辑嘅。 系 呢个音乐特辑咧就叫做《左右情缘》，佢嗰阵时拍嗰首歌咧， 左右手啊， 左右手啦，而呢个。左右手两个女主角都系讲三个关系嘅， 我又唔记得添。边个？ 快啲估下嗱，一位我可以形容。 我估啊估，莫文蔚。 莫文蔚唔系。 竟然冇咩？ 呢个唔系。 佢成日都有。 讲下个配角系边个啦？帮手客串嘅咧有谭咏麟。有曾志伟，有吴君如，有梅艳芳妹姐嘅。而嗰两位女主角咧，一位咧就嗰阵时啱啱出道 ，up and coming， 大家咧就摆咗好多即系目光喺佢身上面嘅。另外一位咧，我冇记错嗰阵时佢已经系好少拍电影噶啦。啊！呢两位个女主角完全谂唔到系嘛？ 谂唔到、啊， 一位系邱淑贞豆豆， 哦， 而 Up and Coming 啱啱出道嗰位咧就系张柏芝。 哦，张柏芝啊，佢真系冇印象，因为佢音乐特辑嚟噶，都系 叫做《左右情缘》啊，都系咧去咗法国嗰度咧拍外景噶，所以嗰阵时咧成件事系靓到无伦不得了咁样噶。 咁忍唔住又想听两粒音， 系啊，要啦，需要听啊。 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再枕边消瘦。同样记得当天一脸哀求，摇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掉了。 哥哥 呢、這个个故事系、 都系三角关系啦， 主要都系嗰啲啦，就唔系补习老师啦，好难嘅。 讲完哥哥呢两个咁经典咧，跟住我哋不如讲个校长啦。校长有一个都好犀利噶，佢嗰个咧就叫做《谭咏麟梦幻之旅》音乐特辑啊，90年咧就播出嘅。去嘅地方咧包括有去咗希腊，有去伦敦，同埋去咗罗马。 哇！ 即系希腊啦、英国啦，同埋 意 大利环数。而女主角亦都系劲嘅。犀利啊！ 主角 唔会估到噶，因为你唔会知佢个名噶， 系咩？ 去到唔同嘅地方就揾当地嘅美女啊！ 哎呀， 成为女主角， 校长呢啲真识揾啊！ 好定有 啊，好识食啊！而当中嘅编剧同埋导演咧，就而家大家其实都好认识嘅，但你唔知原来嗰阵时咧，佢试过做导演噶， 系咪啊？ 佢系呢个嘅编剧同埋导演就系阿郭富城而家嘅经理人小美啦。 哦，系咩？ 系啦， 犀利噶！ 小美咧就系呢一个嘅音乐特辑嘅编导啦，但系除此。之外咧，嗱，仲有好多唔同经典，另外一个我都好经典嘅。讲完哥哥，讲完校长， 系， 梗系要讲妹姐啦。 喂呀，你搞错，你咁样 skip， 你要听翻条歌先得噶。 又唔得时间啊？ 系啊，好多嘅，仲有。 我想话咧，有个听众咧，佢就话阿校长都有个嘅咧，系情陷爱琴海。 其实佢哋有唔止一个嘅，即系嗱，我就自叻嚟讲啦， 系 啦。 我先都揾到刘德华都有， 系啊， 四大天王里边其实可能 四 个 都 有嘅， 系啦系。 刘德华有一个咧，我都有少少印象，但系唔系太记得啦。一起走过。红墙的日子咯， 就系去咗呢个莫斯科度拍91年嘅，你知唔知女主角系边个啊？ 嗱， 刘德华， 关之琳。 就系关之琳啦， 一定系佢啊！ 哇，你谂下几劲嗰阵时个卡士 系咯， 系啦嗱，阿华哥啦吓，仲有拍过一个咧，就同阿苗侨伟三哥，仲有呢个郭蔼明啊，啱啱嗰阵时 咧，我呢个唔记得。 选完港姐之后咧，就去咗西班牙嘅Barcelona 度拍咗一个叫做《情路狂奔》嘅，到96年咧就去咗波多黎各拍咗一个叫做《波多黎各的童话》嘅，全部都好劲噶。咁啊，头先个妹姐一定要讲啦，妹姐犀利嗱，你记唔记得呢一幕？因为佢去咗巴西度拍。 我记得佢拍 夕阳之歌啊？ 唔系嗰阵时啊，再前啲啊，八九年可能都有夕阳之歌喎，真系好似系嗰年噶。 唔记得咯，巴西唔记得添。 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妹姐，你知佢有好多经典嘅造型噶嘛、啊？其中一个好经典嘅造型咧，你记唔记得佢就系唱一首快歌嘅时候咧，就将啲生果摆晒喺个头度咧。 记得 嗰个嘅造型啦。佢到巴西咧，呢个特辑叫做《巴西热浪嘉年华》啦。佢其中一首歌咧就叫做《失恋嘉年华》。咁、嗯、啊，妹姐咧就着住佢呢一套咧咁出名嘅一个造型啦吓，成头摆晒生果，就真系喺巴西个街头人哋嘉年华式咁样咧，喺度再歌再舞。我琴日睇翻嗰阵时咧，都觉得真系非常之犀利， 好正喎、 啊，正啊！嗱，头先豪仔咧就讲四大天王啊嘛，而其中咧头先啊刘德华我哋讲咗啦，另外一个都即系不能不讲嘅就系呢个郭富城，我讲郭富城先。 我谂住你压轴讲下边个啊嘛， 系好啊，压轴讲佢啊好。嗱，譬如郭富城咧，佢有好几个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喺希腊度拍嘅，都系93年拍咗佢叫做《希腊惊情》女主角，鬼鬼地嘅。同佢全國 綜藝題， 冇錯，綜藝題就係當時嘅主角啦。另外到95年咧，就拍咗一個咧叫做《失憶情緣》啊，就喺咗澳洲嘅昆士蘭度拍。另外嗰兩位主角咧就係朱茵。仲有歐陽震華，即都係講緊哇靚人靚景到不得了啦！ 三角戀係嘛？嗰、那個故事， 我諗係啱啱即刻上網就見到啦。 就唔係三角戀啦，佢嗰陣時都係應該係即係做鞋星少少咁樣啦。咁、 okay. 黎明都有嘅喎，黎明咧佢就有譬如有一個叫《我的感覺》啦，有一個咧就叫做《一夜傾情》，咁都係攞翻啲歌嚟做主打啦。 一夜傾情就好似有啲印象， 係啊，不過佢有少少唔同嘅。黎明嗰兩個咧，我琴日大概咧就即係做咗啲睇少少咯，都。睇唔晒，因为好长啊。 系 咁佢咧就同人哋嗰啲故事形式有少少唔同嘅。佢多啲咧就讲佢自己嘅故事嘅、 哦， 即系就讲翻咧，即系啊，人哋有可能有好多问题对佢唔认识啊，啊，佢细个喺北京嘅成长系点样啊，各样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嘉宾咧做访问，譬如许冠文咧都做咗佢嘅嘉宾。 系、嗯、啊，因为佢哋嗰阵时有拍嗰个神算啊嘛， 系啦，所以佢哋就一齐咧就会有多啲嘅嘉宾嘅访问咁样。 好、哦、多、啊，我的音乐，我的感觉音乐特辑啦、 啊， 一夜倾情音乐特辑。 讲紧都系九，系即系都系讲紧八九年啊， 九十年代真系好兴嘅， 有北京的黎明咯，好、多嘅都 系啦，好多嘅。另外一个咧，就佢哋开始慢慢再演变嘅时候咧，就多咗啲两个歌手嘅合作啦、 啊。 而呢一个合作咧，我谂真系可一不可再嘅。之后佢哋又一齐拍过一部电影嘅， 边个 电影咧就叫做《天下无双》，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但可能呢一套电影都记得啦，《 天下无双》个阿王菲， 王菲 同埋梁朝伟咯， 朝伟 系啊， 因为嗰阵时93年咧，即系梁朝伟又翻出嚟唱歌啦。佢哋两位咧都被誉为系男歌手界同埋女歌手界两个位嘅 fashion icon 嚟 嘅潮流指标啦。我嗰个菠萝头同埋穿鼻环咧，嗰阵时佢哋一齐上台噶， 系 吓死你噶真系。 咁佢哋咧就一齐去咗柏斯啊，澳洲嘅柏斯。我继续讲嘢啦，唔好听佢讲啦。 你唔好咁啦， 系啊， 好 啊，你 听就真系听，听个碟啦嘛， 够时间啊嘛。 佢哋嗰首嘅嗰个音乐电影咧就叫做《柏斯柏斯我爱你》啊， 呢个唔记得喎。 呢个我好记得噶，因为嗰阵时嗱，我开始大啲啦，93系啦，开始大啲啦。因为嗰阵时真系觉得系两个好似系成个宇宙咧最有型嗰两个人咧，佢哋一齐拍一个爱情嘅故事啊，所以嗰阵时咧个感觉系非常非常之深噶。 吓、唔怪之啊，刘嘉玲同阿王菲咁 friend 咯，喺嗰段时间系咪开始咁样 friend 法咧？ 咁 我谂应该之后嘅，唔知啊。 咪即系话开始，即系话认识啊嘛。 好啦，系啊， 但另外， 我问翻霆锋先， 系嘛？即系有啲嘢系唔好乱问啊。 我问翻霆锋先，咪咯。 嗱，讲咗三个天王啦，呢个天王唔可以唔讲嘅就 系 张学友啦。佢拍过嘅咧有起码我揾到咧有三个嘅音乐特辑嘅。近啲啦，呢个近我哋啲嘅95年， 佢就拍咗 95年啦， 佢就拍咗个叫做《洛杉矶恋曲》， 系 女主角啊，即系讲你都唔信，原来嗰阵时佢出咗道啦，原来已经唔知喎，真系， 系 天后级嚟嘅。嗰阵时 杨千嬅 唔系，两个都唔系， 陈慧琳， 陈慧琳 同公司啊嘛。嗰阵时佢 Kelly 应该系啱啱出道啦， 一定系拉廿几年前。 哦，咁应该系嗰套电影咯。即系啱啱系嗰套咩《仙乐飘飘》嘅时候， 系啦，之后即系可能都系签咗经理人啊，跟住咧就开始准备出碟啊。咁、Kelly 咧就嗰阵时同学友咧就拍咗呢个《洛杉矶恋曲》，而另外一位嘅主角咧就系郭文辉。 系、 啦，即系你谂下呢个配搭，哇，其实你而家拍套电影都真系千万巨制嚟噶啦嘛。九一年咧就拍咗另外一个嘅，呢、一个咧就系冇去到外国度做外景，但系咧就有劲嘅主角嘅，因为女主角咧九一年嘅《穿梭梦旅人》音乐特辑咧就有。 张曼玉做女主 角，哦、又系有啊，张曼玉 系啦。另外咧、哦、个配角咧就系吴大维同埋何婉莹咁样嘅。咁里面个故事咧就似呢个高尚人鬼情未了，嗯哦、即系讲阿 Maggie 咧系一只好似一只鬼咁样嘅。 然后佢哋又玩泥胶嘅， 鬼火唔 知有冇人哋嗰个唔系叫泥胶啊？ 哦，陶瓷 系啦， 即系咁讲啦。 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一样，大家都会好深印象。 呢个最有印象， 呢、這个印象系嘛？因为咧呢个咧就系我在珀斯的日子啊， 系啊 个编导咧同样都系头先咧。就是我讲过的小美去做编导的。咁啊呢个呢制作好犀利㗎，因为佢喺香港同埋柏斯呢即係问返睇返一个小美嘅专访，佢呢一个佢自己都好深印象。因为呢嗰陣时一个音乐特辑係拍咗成20日㗎。即係香港同埋柏斯两个地方夹埋啦。而个女主角呢就啱啱选完港姐嘅应该。 嗰阵子 系啦，跟嗰阵子啦，而家选完港姐嗰阵时拍咩？ 选完港姐，俞明仪啊？ 唔系俞明仪，系陈法蓉。 哦， 陈法蓉， 佢哋就一齐去咗。点解你会阿豪仔你对呢个咁深印象 咧？因为咧，你知唔知嗰阵时直情系咧，好多人想去澳洲柏斯度留学。 就是因为呢一个音乐电影啦。 譬如我嗰阵时我家企人呢真係㗎话会好想去柏斯，即係就算唔系留学想去玩呢都话去柏斯啦，好靓啊好靓啊。 因为真係拍得好靓㗎。 即係嗰时澳洲呢可能你识嘅地方呢除咗成日都讲个悉尼啊悉尼啊之外呢。 墨尔本都讲 墨尔本係啦，即係本来唔会系柏斯㗎，但我起码喺嗰个年代我嘅印象呢就係佢拍完嗰个音乐特辑系个个一讲出澳洲呢大家好似好熟咁样啦。柏斯啊柏斯好靓啊咁样。 系 啊。哇，所以好经典噶呢个 MV， 呢个另外经典咧就系咧佢哋系特别做咗一首歌去拍呢一个嘅音乐特辑噶。呢一首歌古之前要听啦，就是、因为咧就系阿小美啦同埋阿学友咧，出发之前三日嘅啫，就喺度讲紧就系话，诶、欸、学友觉得真系要一首主题曲，几好配合呢个柏斯咁靓嘅环境， 系啊， 佢哋就一齐做咗呢一首作品。 我而家即刻 feel 到好似去咗个码头度啦，追紧白狗啦， 系啊，有只船漂下漂下啦， 诶、哎，对面嗰个长头发。就唔系嘅，短头发嗰个先系陈发勇啊， 系啊， 行紧过嚟、 啊。而挛头发嗰个系边个啊？ 系你啊？ 唔系啊，张学友啊，嗰阵时挛头发噶， 同埋系咪着住背心再敞开件白色恤衫？唉，不如一齐感受下柏斯嘅夏日阳光。 夕阳醉了，落霞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心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分心好。 这个就是来自九一年啊， 八九年啊， 八九年 先先啦吓， 系啊，呢一个 我爱你嘅主题曲啊，夕阳醉了， 夕阳醉了，希望我哋可以快啲翻呢个乐坛嘅黄金盛世，多啲出外景，多啲有啲大制作嘅音乐特辑啦。 好啊， 约15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下昼阳光充足，天气干燥，今晚天色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9点，系升咗224点，成交金额40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升咗4点。恒生国企指数报11,536点，升咗130点。跟住系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52.2升咗4.8，中国平安67.45升个3，吉利汽车25.95升8.5，复星国际19.8升咗1.52，建设银行6.88升7仙，工商银行6.2升咗5仙。融创中国42.75升8.5，比亚迪股份72.5升咗7。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2，英镑10.249，瑞士法郎7.869，澳元6.023，加元6.154，新西兰元5.372，欧元9.1741。每百日元兑港元6.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149。日经平均指数报21,825点，升咗20点。港金报11,865元，跌咗3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21美元，卖出1,27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葵涌道啦，咁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桥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桥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喺港岛区受爆水管影响，南朗山道来回方向介乎黄竹坑道至到香叶道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啊，都系要改道行驶。咁有一段嘅南朗山道啦，都系仍然需要封闭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浙江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连翔道南昌公园行人桥方向荃湾啦，同埋观塘道骏业里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咁丰收。 香港特别行政区20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齐嚟参加各式各样丰富嘅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同埋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20周年嘅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叫我帮你讲啦，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点解你哋唔同姓嘅？ 哦，系啊，佢妈妈同佢都唔同姓噶。 OK， 好啦，阿黄耀祖同学，你几多岁啊？ 得啦，我话俾你听咧，佢今年3岁，系咪同个高度都睇得出咧？ 咁我而家问你啦，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校长啊，我仔得3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系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鱼冇膀胱系浮唔起嘅。 吓，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日落到气温啊，相对湿度59%啊，听紧丰收快活人啊 吓，系啊 ，OK 系啦，收个礼啊，系咪？ 收个， 收个， 即系过时过节又好，或者生日咩事都好啦吓。 有 啊，有啲行业咧，原来佢哋啲收礼咧，即系人哋送嘅礼物啦吓，即系唔系话嗰啲咩行规受规冇嗰啲嘅，即系想话，哎呀。真係多謝你啊！多謝你即係可能嘅教育咁好，或者係醫護人員咁樣啦嚇，咁啊即係可能有啲心意卡咁啊送啊冇事啦。但原來有啲禮物咧，你係送俾佢嘅時候，佢話：喂，我哋唔收得㗎，即係唔好㗎咁樣。即係原來有啲行業咧都有啲禁忌嘅禮物， 即係大家禮事嘅禮物。即係送個鐘俾人唔好嗰啲， 唔係鳳梨酥啫。 凤梨酥 系啦，凤梨酥， 梨酥即系菠萝。 你估有啲行业咧系救命，哇！我唔收你啲礼噶咁样。 做水果档嗰啲收到凤梨酥唔好， 点解啊？ 可能因为即系咁啲水果就可能系攞嚟做凤梨酥咯。 哦，咁点真系好唔好噶？咁系嘛？ 冇电开始，攞唔到电 牌啊！即系新鲜唔食，新鲜嘅生果唔食，走咗攞嚟做制成品。 系啊， 所以就唔好啦。 唔吉利， 系一个竞争嘅对手嚟嘅。 系咯， 唔系新鲜嘅凤梨。 有新鲜啊嘛，冇理由咁噶。 我估银行系唔中意 收凤梨酥， 因为系好似个炸弹咁样啊嘛。 嗱，你哋成日都。去台湾去买凤梨酥啦，系咪先？我送俾人啫嘛。咁但系喺香港咧，就冇人会话唔收嘅，即系个个收完啲，哇，好好味，你边度买？ 因为各处嚟嘅， 但喺台湾就唔收。 台湾咧就 有啲行业唔收啊，做银行唔收啊， 做有啲行业咧系净系哇，你冇搞错，你送呢个俾我咁样系啦。 你举个例子听下先，帮我哋估下个因果啊嘛。 好啦，消防人员唔收， 消防员唔收， 系啦， 唔收凤梨酥， 消防员唔收，系啦。咁呢医护人员唔收，警察都唔收。 我冇諗过原来凤梨酥嘅话係咁受欢迎 嘅。 但我觉得就去买啦，使咁多钱。 同埋因为啲喂你台湾特产因为个个都鍾意食㗎啦系咪先。譬如话即係因为呢有个人。 唔系我觉得似阿祖嗰个讲法似一个菠萝。 係。 真係似炸弹。 係。 所以佢唔收。更得危险。 医护人员、消防员啊，头先话 系啊，仲有警方啦，系啊。 咁因为惊你食滞咗，先至嚟医院，所以唔收。 咁警察咧，关咩事啊？ 警察惊你因为偷啊，太中意凤梨酥偷嘢， 就唔得啦， 引人犯罪唔得。 我真谂唔到啊，作唔到。 系 唔系？其实你要谂下咧，即系即系好多时咧，有啲礼物咧，佢有啲意头噶嘛。 有啲意头 系啦。 我哋试下读个 凤梨酥，系咯， 唔知啊。 英文 pineapple， 我喺度估紧阿田会唔会其实嗰个即系佢讲嗰单新闻，跟住佢讲出嚟，我哋哦咁样 嘅 咋？ 唔系嗱，咁样嘅同个名冇关系嘅。不过咧， 我玩嘢啊。 嗰个凤梨酥嗰个有佢哋喺台湾咧有个意义嘅，跟住话哇，真系你冇咁啦。 即系我哋系唔知噶嘛嗰个意义。 系 唔知你知唔知咧？当你买凤梨酥嘅时候， 唔知你知唔知咧？九折我知。 嗱，佢哋咧。啲台湾人咧就话啦，凤梨酥啊系有旺旺， 我有咩离别添？ 死亡跟住再讲大啲。 咁点会即系如果唔系你点会做得手上啫？旺旺即系好旺咁嘅意思啊？系啦，咁啊好啦，嗱送俾人咪好啦。 但系嗰啲嘅行业啊，即系如果你医护人员好旺，消防好旺，咁啊即系多大嘅利是咯， 系啊。 我咁样嘅意思，医护人员多人嚟生仔唔好咩？ 嗱，咁佢哋通常都系 一 啲负面噶嘛。 一谂医院，你都会唔 谂 生 仔啦。你送去急症室嘅，咁你俾佢食噶嘛？哇，又旺旺 啦， 系 咪先？ 系啊，所以咧，佢哋话哇，你 即系等于你祝人生意兴隆咧，冇理由同棺材铺讲嘅。系咪咁讲？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棺材铺系想生意兴隆嘅，如果唔系佢又点有生意咧？ 唔系， 咁 咪 大 死得多。棺材铺就唔好同你讲，喂，第时多啲帮衬。 下次再嚟，下次再嚟， 下次再嚟。喂，真系系啦，喂，嗱，呢张九折卡，第二次八折。 系啊， 快啲嚟，快啲嚟。 买三送一，你死得啦，系咪先？ 二人同行，一人免费。你个仔有冇兴趣参加？ 唔知死得啊，死咗啦， 即 系 咁。 系啊，即系佢话咧，哎呀，你哋连呢啲咁简单嘅都唔识啊，因为咧， 鬼知咩？ 有个即系有个病人，咁咧系喺个医院度咧，即系有医护人员咧就要医翻好佢，咁佢想答谢翻人哋，咁其实都系个礼貌啊。我哋好多时喺医院都睇到一个心意。 壁布板咧， 系啊系啊， 好多人都 多谢，系啊，30A 嘅病房，医护人员悉心照顾， 系啦，咁可能我哋有时 我本来切一只脚，而家切咗两只，可以悭翻下次唔使嚟， 大家利是， 系，咁即系人哋都会送上心意噶嘛，可能有啲会送生果啦咁样，咁咪台湾就好多时都会送凤梨酥，最简单噶啦，系咪？大家中意食，点知嗰个姑娘咧食咗即系，喂，有人送嚟，多谢我哋啊，跟住咧仲咬咗口嘅时候。跟住其他職員話：你孭翻出嚟唔好食啊！咁 你睇個門口幾多而家湧入嚟咁啊？係嘛？ 佢係台灣人自己送翻俾自己啊！ 係啊係啊， 即係佢哋都唔好了解啦。 雖然我哋唔了解，我哋又長咗知識。 嗱，除非你話佢送嗰個旺旺真係唔得啦。 哦，即系佢摆咗明王系咪先？你系咪咩意思？咁佢就话：哎呀，即刻掠都掠唔切。佢意思系话咧，佢其实咧各行各业，佢话每个行业都有个禁忌嘅。佢话样样我哋都收得呢个就唔得啦。 咁啦，我送包乌蝇拍俾佢，佢开唔开心啊？ 拍乌蝇系咪啊？ 系啦，咁佢会唔会又冇嘢捞啊？好唔开心噶。 系啊，如果你 既然你咁有济世为怀、慈悲之心，唔要旺旺嘅，唔系唔要凤梨酥嘅，送个乌蝇拍俾你。 系啊， 你唔送俾酒楼，你就死啦。 咁系都唔系真噶，咁人你又唔开心噶，系咪？ 乌蝇拍你送俾大部分嘅行业都真系 冇人中意嘅。 有边个真系好中意乌蝇拍啊？ 嗱，理论上 咪反转， 警察应该好中意噶， 消防同埋医护咯。 但唔得噶，呢个理论系唔成立噶嘛。我哋都话啦，如果呢个世界冇贼嘅，就冇警察噶。 咁又系， 咪咯， 咁有功先有求嘅， 系啊， 佢唔使捉贼啫，都唔一定要拍乌蝇啊。嗱，拍乌蝇嘅话，即系个警署好多乌蝇， 系咯， 乌 蝇 乌 蝇 咁 样，系咯。佢话所以咧就系话啦，记住啦，大家，如果你要系知你表心意嘅，但系。嗰、那個叫做鳳梨酥有旺旺咁嘅意思，就唔可以送喺嗰啲機關人員嗰度噶啦，知唔知啊？ 放鬆心情，無淚看花。心头没有了他，再没人被我牵挂，不快乐一下，忘记便忘记吧，如何疲倦都讲得出笑话。被爱多年潜移默化，生存为贡献他，到头来自我矮化，离得开这温室怎会怕，舞在微雨下，如何是快乐，能另有注释吗？和他一起恋爱支配乐与悲，人间怒火困在二人的天地，我的心里拼命和他作心理，无法只想自我决定未来的尊你，叹一口气，再自然呼一口气，能放手才会发现自己的美。为了激情偿还代家分离未算太差，过分甜便太可怕，蓝天空更加的广阔吗，摆脱别人脚下，寻回自信吧，回复过去优雅，和他一起恋爱支配乐与悲，人间怒火困在二人的天地，我的心里定美。 手，感觉总有日会死，重新学会仰慕别人的滋味，对他的爱散落阳光的天气，随处走还有趣味，从今天起不太需要被记起，和牵活挂豁达做人的专利，放心一个最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承接住你呢一个凤梨酥嘅禁忌啦，咁有另一个、 啊、 有另一个大禁忌咧，都真系要留意住啦。下一季花田同埋黄耀祖， 系啊，点啊？ 咁因为喂你家乡即系而家有大事喎、 啊，喺泰国系啊， 泰国大事喎、 啊，去嘅话即系要小心啊。 去啊，即系、啊啊、要比较叫做检点啲， 系啊，你嘅 行 啲啦， 行为又好，你嘅衣着打扮都好系需要噶。 系啊，有冇发觉好似咧，即系好似搞到我哋啲旅客咧，即系平时都比较舐啡。啲咁样搞到好似， 唔系噶，我去 即系我哋比较随意， 唔系因为咧泰国俾人印象就系可以轻松松咁样，即系有阳光海滩咁啊，好似唔使着晒西装晚礼服噶嘛， 咁而家都唔使西装晚礼服， 而家都唔使嘅。 咁但系佢都唔建议大家着色彩斑斓，即系好 系啦，啱嘅。 咁就唔希望你即系热裤小背心噶嘛。 系啦，咁因为咧非常多香港人的故乡咧，就呢个泰国咧，咁佢哋就今日真系啱啱今天开始10月25号咧，就 系 佢哋一年五日嘅国葬嘅仪式啊，会有呢几个日子啊，咁、因为咧就系、泰王咧普密蓬咧，其实佢喺旧年嘅时候咧就过身啦，10月13号， 系啊，用咗一年时间有多咧，跟住去即系筹备呢一个丧礼啊， 系啦，咁啊10月25至29号咧，一年五日咧就会有呢一个国葬嘅呢一个礼仪就会进行啦，咁你话喂，咁我唔系泰国国民，我应该点样去参与呢件事咧？冇啊，你其实你小心啲得噶啦， 系啊，即系唔好指指点点啊，唔好喺度即系着得好鲜艳啊，即系配合翻啦，起码人哋都尊重翻你 嘅国家。你就要知道啦，你咧就 有啲系佢冇列咗，有啲嘢系唔做得噶。 有啦，第一咧，佢就希望咧，所有喺国丧仪式期间去到泰国嘅游客咧，请你尽量着黑色啦，白色啦，即系我哋今日系齐晒嘅，又或者系素色嘅衣服，咁啊，避免着得太过鲜艳、又或者着得太过暴露，即系可能你如果吓， 唔系话唔好热裤小背心咯。 其实你热裤小背心咧，就真系实中噶， 系啊， 热辣辣啊嘛，你谂住实去噶嘛， 枕料咯， 系啦，枕料唔得嘅。我觉得咧有个 tips 容易啲嘅，你当自己系去大皇宫就啱噶啦， 啊， 因为大皇宫咧， 其实 就算外国 好多庙宇都系噶， 系啊， 你露膊头或者有啲咧系你露膝头哥都唔得， 短裤唔得咯， 系啊， 拖鞋得嘅，好似拖鞋得嘅，我记得 呢、這个我就唔记得啦， 系咯，啲家乡都唔记得。 唔系话一定要着袜咩？ 系我唔记得咗系咪拖鞋得定咩咧？总之人要换嘢噶，入到去之前咧，我呢个唔记得咗添。 就算有啲咧去到欧洲咧都系咁样噶，佢哋嘅入一啲嘅教堂咧都唔可以露膊头或者露膝头哥噶。 系啊，咁啊嗱，所以佢话首先你嗰啲衫咧就你当自己热少少咧，你着件即系 T 恤咯， 都可以噶啦。其实已经我见到啲相咧，大部分嘅朋友咧，佢哋都系着黑色嘅。 系，但有一格咧就比较可能你觉得就。 就嚴苛 誇張啲，又未去到嚴苛嘅，因為我覺得你要遵守都好容易嘅啫。不過你冇諗過嘅， 哦，唔准戴帽， 手機殼 嚇咩啊？ 手機殼 唔可以嗰啲 bling bling 嗰啲咁樣啊？ 係佢呼籲呢個係泰國國家旅遊局嘅呼籲。 哦， 佢開溝奶溝奶個手機殼溝奶，淡色啲。 你知唔知溝奶點解啊？ 唔知嚇幾錢啊？ 係啊， 哦幾錢咯？ 係啊， 幾錢啊？溝奶你個手機殼啊，猜猜旁啊，最好就係用素色嘅手機殼。 咁我如果本身個電話係紅色嘅，你知蘋果有唔係？你知生果有紅色噶嘛？ 啊，就盡量你就用呢一個免提裝置嚟傾電話啦。 咁如果好似我咁，我個人本身咧嗰啲 就紅嘅， 係啦，喺人係寫入邊度滲出嚟嗰人嗰啲，哇嗰啲錢。哦、 其实又有边个里面唔系红噶啲血系咪先？你都傻仔嚟嘅， 有啲光芒咧咁样。 系啦，嗱咁你可以去嘅，咁佢就话尽量换咗佢啦。嗱，同埋咧，嗱呢个桂花田真系好难避免。 真系劲难，超难。 唔好大叫啊！ 唔好大。 你自己都知道自己事咧，真系你讲完都笑啦，真系。 即系我仲好好奇啊！ 佢第一时间就话咧，系咪唔可以大叫啊？真系你做咩？你系边种物种嘅生物咧？你随时要咆哮嘅咩？ 因为我即系抱住好开心、好兴奋、愉快的心情去玩噶嘛。咁你即系梗自然嘻哈哈，即系表露无遗噶啦嘛。 系冇错， 落机个系已经 yes， 系啦， 系啦。 嗱， 咁但系根据泰国国家旅游局嘅呼吁咧， 又叫你啲人唔好啦。 系啦 ，walk nice， super super tie， 你就。唔好咁多嘻嘻哈哈笑笑话话圈圈， 系 唔好咁多嬉笑喧哗， 嬉笑喧哗 系啦。咁但系咁，即系如果譬如你即系你见到有七折啊，好平啊，咁嗰啲咁点算？ 你 做 乜 哇？ 唔系啊，哇都唔得，你要倒抽一口凉气， 做得好 系啦。咁就系 即系比较 错 内敛，但系都唔错， 都唔错，有七折， 做得好。 老公都买到呢个平货， 讲价，冷静啲。 系啦，喂，因为佢特别讲明系公众场合， 你要控制住。麻烦你去讲。讲价咁样， 系 一样我都知道嘅。其实我上一次过去嗰阵时咧，佢哋唔系净系呢五日嘅，佢哋有一啲咧再早啲咧已经有一啲嘅改动，譬如饮酒， 系 即系话咧，譬如饮酒嘅话咧，譬如我上一次过去嗰阵时咧系搭嗰啲廉价航空公司嘅，咁啊平时咧你系可以即系都谂住啊上咗机饮杯啤酒咁样， 即系飞机上面讲紧， 系啊，佢已经因为佢都系，佢哋有广播噶，即系有广播，因为咧就系我哋要佢又未到即系默哀一分钟咁样嘅。但佢都有广播，即系阿泰王咧就点点点点点，即系件事就有讲出嚟嘅。佢哋就用泰文啦，同埋用英文都有讲嘅。咁之前咧上嗰啲廉价航空嘅时候咧，都可以喺架飞机入边度咧就系买啤酒嘅。咁佢哋你知唔系派俾你噶嘛，你咩都俾 钱 买噶嘛。但佢都话呢一个月我哋系飞机上面就 年嘅十月， 唔系 最近就可能 最近 咋， 最近一次过去啊，一个月之内啊。 系啊，嗱，其中有一日咧， 首丧期啦， 系啊，大家要特别留意嘅，因为咧嗱佢25至30号啦，咁但系咧佢每一日嘅仪式都会唔同嘅，譬如今日咧25号就系呢个诵经法会啦，咁26号咧即系听朝早咧就系仪龄队伍，咁然后咧就会去到进行呢一个火化嘅，即系听日咧其实就重头戏嚟嘅，咁所以咧听日咧会有啲咩唔同咧？第一就变咗国定假日啦，咁佢全泰国都会放假噶啦， 大家都要致哀咁样， 咁咧所以听日咧亦都有一个所谓对游客嚟讲咧一个小便宜可以占有到嘅， 就系 所有公共交通免费开放， 系 啦，其实佢主要唔系方便你嘅，佢方便啲国民去即系参拜啊。 但系咁样，佢话所有铺头咧都应该闩门 嘅，系冇错嘅。当日咧，晏昼嘅百货公司啦、便利店啦、酒吧啦等等嘅娱乐场所咧，都会停止营业半日。又或者一日嘅， 系啊， 即系其实可能就要静一静啦。 咁因为真系听日啫，因为真系 系啦， 因为佢开火化啦嘛。 有啲酒吧咧，呢几日咧都唔可以卖酒， 冇咯， 我知嘅系啦，咁啊净闩门添啦，嗰啲商铺就要 系啊。咁所以咧嗱，佢听日咧就系会去到有个火化亭啦，晏昼5:30就火化啦。咁然后27号咧，即系佢个仪式系分开嘅，27号咧就会收集啲骨灰， 系 咁然后咧去到28日咧就安奉佢，29日咧就会。会喺大皇宫同埋啲曾王子咧就供奉，直到30号咧就叫做全国就即系叫做除丧啦，就完成咗呢个仪式啦。咁啊，即系理论上就可以恢复正常咯。 你哋有冇试过咧去到泰国嗰度戏院度睇戏啊？ 咩啊？ 你哋知唔知咧？佢哋睇戏之前咧都会有一个片段就系即系之前就系泰皇啦。佢而家系咩嘢就唔知啦吓。就 系 泰皇佢嘅生平啊，即系嗰啲丰功伟绩啊，所有人咧都要企起身度睇嗰条片噶。 哦，系咪啊？ 我所有戏我试过一次即大香你出世咩都唔知咧，吓做咩个个企晒起身嘅，跟住我就要企起身咁。咁啊，而家咧即系泰王过咗身啦，跟住咧即系新嘅系点我就唔知咯。 系啊，嗱头先咧你话即系手机壳嗰度咧，你知唔知真系去到一个地步系点咧？佢话早前咧佢哋拉咗有个男仔啊，咁咧佢就喺佢哋嘅 Facebook 度咧，佢系有少少对抗嘅，佢就话我会喺泰王咧即系进行呢个遗体火化仪式当日咧。就着红色衫，咁因为红色衫除咗第一就叫做并非素服之外咧，咁你嗰阵时记得红 衫 军 啊 嘛，有政治意味啊嘛，佢即刻拉咗俾人。 其实佢咁做都预咗噶啦， 都可能系 啊， 系啊， 咁呢下真系挑唔得啊， 系 啊，难挑嘅， 即系佢一嚟就俾人拉咗， 系啦系啦，即系泰王系即系佢哋嘅市民里面嘅一个好。 尊崇嘅一个人物嚟噶嘛。 即系可能你对香港嚟讲，你就会觉得喂，我话着件衫啫，即系都冇理由拉噶咁样。咁但系咁你冇得搏噶啦，系当地规矩唔同啦。 佢唔系呢几日先至讲嘅，佢哋一早咧几个月之前已经讲咗，亦都喺度提咗其他嘅游客啊。即系如果你哋呢段时间要嚟到泰国嘅话咧，希望都你可以尊重翻我哋嘅 系啊 传统文化。 系啊，所以记住啦，件衫要素色，手机壳都记住要朴素少少。如果唔系嘅，咁你收埋喺裤袋度咯。我谂有几个钟头唔玩手机都冇问题嘅，尊重下对方嘅风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而家黄思娴报告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亮相，会见中外传媒。七名常委分别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赵乐际出任中纪委书记。他是接替退落来的黄岐山继续中共反腐打贪的工作。赵乐际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样祖籍陕西，长期在青海省工作，曾经是全国最年轻的省长。赵乐际在十八大加入中央政治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中一位书记，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人事任命。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被控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的案件，控方第二日结案陈词。主控官说，事件在2012年被传媒报道之后，曾荫权制造一份有关深圳大宅的租约，原因是他和商人王楚标都知道事件涉及利益冲突，希望事后补救。主控官引述曾荫权在事件曝光之后接受电台访问，形容自己是香港仔，又说退休之后打算和太太离开香港一段时间。主控官形容曾荫权非常聪明，表面上好似告知公众所有事，但实际上并没有将真相告知公众。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和秘书长黄之锋服刑两个几月之后，寻日获准保释，等候终审法院处理上诉申请许可。黄之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深深体会到在狱中需要绝对服从命令，不容许独立思考。他又说，曾经在碧屋惩教所询问为什么头发的长度要限制在6毫米，其后职员警告不要煽动其他在囚人士关注这个问题。罗冠聪说，监狱之中需要关注很多细微的事，包括下一餐的食物和买什么零食等，因为这些是少数可以自行决定的事。他又说，需要在狱中锻炼心智，去关注监狱外的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8,360 点，升了205点，成交金额40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3,392 点，升了4点，恒生国企指数报 11,529 点，升了124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52元升了4.6元， 中国平安67.45升个三，吉利汽车25.9升咗八毫，复星国际19.8升一个五毫二，建设银行6.87升咗六仙，工商银行6.2升咗五仙，融创中国42.7升八毫，盈富基金29.3升咗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4，日元113.96，瑞士法郎0.991，澳元0.772，加元1.268，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643，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76。日经平均指数报21,818点，升咗12点。港金报11,865蚊，升37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11美元，卖出1,27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当然是 Made in Hong Kong。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涵盖经济、房屋、教育、安老、劳工、创新和科技等方面。就算方向和步伐因人而异，让我们一起同行，拥抱希望，分享快乐。想知道施政报告的详细内容，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三位，急救中，作曲 Robin and Candy Eric Kwok， 作词林若宁，主唱 Robin and Candy。 缘分已失去心，失去心跳送远中，严重到急救急卡急症，急又无助。 FM 94.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中午1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下午2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明仔啊，你几时买楼啊？ 哎呀，八爷婆啊，你咁样问人哋会尴尬噶嘛？你问人哋系咪同屋企人住啦？ 阿芬女几时结婚啊？你？ 哎呀，咁咪一样尴尬。你问下佢情人节有冇拍拖好过啦。 啊，乜问啲后辈嘅问题都有咁样学问嘅咩？唔通真系要搵人帮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推动， 丰收爱家人。 到时仲有专家为你解答问题。 啊，专家，点解我个老婆咁多嘢讲嘅？ 其实呢新年嘅时候呢係最多呢啲所谓即係长辈呢踩地雷啦，噏错题目㗎。 或者系啲后辈奶嘢咯， 两样都有嘅， 系后辈被奶， 系咯，因为佢埋地雷啊嘛，咁啊炸到啲后辈一波碌啦。 但系啲长辈咧就吓，唔知做咩咧，好似咩都可以唔讲咁样嘅。 其实好多时候唔系有心嘅，系咪啊？嗱，我就好多人以前我都会话5年之前啦，就成日问我几时结婚嘅， 系 咁到呢而家都知无望噶啦， 就 咁而家咧真系冇人问噶咯， 系。 咁5年前嘅你听到呢啲问题嘅时候，你咩反应啊？ 我冇个，即系我有个。 你点 样耍 走佢 啊？等下啦，早几日嘅咁试过有一次，我婆即系已经系捉住咗我只手噶啦，佢就话：阿祖啊，你几时带个女朋友翻嚟俾我识啊？跟住咁你都系嘻哈哈谂住啊耍走阿婆啦，跟住我就话：阿婆慢慢啦，梗有呢一日嘅，等下等下咁样。跟住佢反手捉住我个手腕就话。 要快啦，阿婆可能等唔到好耐。 跟住阿婆急啊，要去厕所啊！ 我见到所有其他嘅屋企人全部都褪后，即系个感觉，佢哋完全冇人帮，亦都帮我唔到啊！ 我早两日咧，真系八卦地咧，听到一段对话，好笑嘅。咁咧，话说听人哋，我去到便利店度买嘢饮嘅时候咧，就听到咧佢哋两个嗰啲即系职员咧，自己喺度打牙膏吹水。 系 唔知点解咧，吹下吹下咧，我系中间听到嘅啫。佢就听到其中一个女人呢就即係都好晦气咁样讲，我话佢呀成日都同我讲话呢，喂你出嚟唔好嚟斗利是喎，出嚟唔好嚟斗利是喎。咁即係你 feel 到咩意思啦，即係话出嚟你要派啦。 係 啦，佢冇头冇尾，我就听到呢句呢，跟住呢我就听到佢好嬲咁样呢复述完之后，佢就话我嚟问佢囉，咁咪你唔做定我唔做啊。 即系点啊？ 即系可能系同事嚟嘅， 系系系。 咁但系个同事咧，本来就懒幽默咁样话咧，出年你唔好嚟斗利是啦，出年我唔俾利是你啦，即系本来就想话你快啲脱单啊嘛，脱毒啊嘛。咁咧佢就好狠毒， 做 嘅 咩事？ 即系佢嘅意思就特登唔要跌落去结婚呢一格，佢就话。听出年你唔想我嚟斗利是，咁嘅意思系咪即系话我唔再做呢一间嘢？ 咁你唔使俾我啦。 咁我就唔使俾，定系你辞职唔做啊？ Okay. 因为好似咧，当中有个潜台词就系、是、我结唔到婚噶啦，我睇得到而家几个月啫嘛，我点会结得切婚啫？咁样 即系类似咧，佢就好晦气咧，佢就唔同你玩呢啲咯，佢就话你嘅意思系可以噶，你唔好俾利是，我有两个方法唔使俾利是，一就我结婚，二就我唔做，或者你唔做，咁你想拣边样啊？嗱就好似好嬲爆咁样啦。 喂，点解咧无端端而家先十月尾啫？ 我唔知佢倾开啲乜嘢，即系我啱啱说嚟啫嘛，好好笑噶。咁跟住我睇翻有新闻咧，嗰阵时曾经咧，即系都几有趣嘅。佢就话咧，台湾咧有一家人咧，喺拜年嘅时候咧，就贴咗一张咧，佢嗰家人姓吴嘅。佢就话啦，吴府拜年注意事项禁忌图， 有几好、啊？ 有冇人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 讲到明，俾个提示大家。 系啦，佢就一张红纸贴喺门口度，好笑嘅，就写住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喺春节期间咧嚟到韩仔度拜访，好多咧久未见面嘅朋友，大家一定有好多话题想倾噶啦。建议将话题聚焦喺长辈之间嘅往事回忆啦， 即系讲旧事、 人生规划啦，即系可能大家唔知道未来啲发展啦， 系讲将来，谂远啲。 请勿将话题过度聚焦于双方的小孩身上， 系 啦，为了能够令到成个谈话过程更加欢乐，特别列出以下禁忌话题，切勿于拜访嘅过程里面提及，不要提及任何有关工作啦。年终啦、福利啦，即系呢啲咁样嘅 关于钱嘅嘢， 系啦，钱嘅嘢唔好啦，薪水都唔好讲啦，同感情状态有关嘅交往状态啦、婚姻规划啦、生仔计划唔好讲啦，同学业相关嘅学历啦、成绩啦、毕业规划咧，请你哋唔好讲啦。 其实好好嘅，因为通常大家咧，即系可能好耐冇见拜年嗰阵时咧，就系将你头先嗰啲禁忌唔应该讲嗰啲咧，就全部攞晒出嚟讲， 好卡我觉得真系。 因为台湾啊，台湾都会系咁。 世界都系噶啲长辈，嗱，所以今日咧呢个风霜我家人咧，都即系想要同大家倾下咧，即系你有冇试过，即系可能喺啲亲友聚会啊或者饮茶嘅时候咧，即系你真系听到佢会问咗啲咩问题啦，而调翻转啦，即系你自己作为嗰个长辈，你有冇忍唔住颈？抵唔住嘅就又问咗一啲即係踩地雷嘅呢啲问题呢， 或者有陣时係后辈呀，自己个口呢口不择言呢， 会唔会有陣时调转呢？ 都会㗎。 哦，可能即係一定係叔公呀，点解你得一个呢？咁多年都 係呀，跟住就 会㗎。我想 叔婆死咗三年啦，你都唔知死仔咁样，可能係咪先？有陣时都会㗎。 係呀，嗱，不如我哋今日又同阿专家一齐倾下偈先啦。 好啊，我哋一个电话旁边呢就有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嘅督导主任伍伟湛 Raymond 喺身边啊。 Hello Raymond。 Hello Raymond。 哎呀， 你好。 Hello Raymond。Hello Raymond。我哋呼吁电话号码先，电话号码1872388啦。如果呢即係喺每次家庭聚会见面嘅时候呢，都出现呢啲唔系长辈就问啲问路咧，就后辈得住晒啲长辈嘅情况，有冇呢个情况出现？咁结果又点咧？系咪真系闹翻晒咧？ 系啦，我哋收集下呢啲叫奇怪问题咧，你曾经听过嘅，咁啊一般点应对咧？咁 样， 喂，咁啊 Raymond， 咁咧其实多唔多咧？系我哋调翻转讲啊，系后辈咧以下犯上咧，即系人 从口而出乱笠嘢 咁 样 噶，即系你接触嗰啲 case 多唔多噶？ 后辈咧，你话以下犯上咧，其实相对嘅机会真系少啲嘅，因为我听到好多咧都系啲长辈纯粹好多时出自关心咧，其实会问翻即系后辈啲问题咯，即系好似头先大家讲过几时结婚啊，有冇男朋友啊，你都唔细噶咯，你系咪要求太高啊？咁咧等等咧，其实系会令到即系后生嗰辈咧有时难啲系去答咁咯。 系，而个后辈喺呢个时候又唔走兜，通常就望住个阿爸阿妈，点知阿爸阿妈咧原来就系请个姑妈嚟帮手嘅，所以就望住你，答啦，答啦，死仔咁样，系咪咁咧？ 我先咁讲咧，其实当一啲年青人听到头先嗰啲咁嘅问题咧，其实一定会有压力嘅， 系 系啦。咁你通常如果有压力嘅两种反应嘅啫，一系你就反击，一系你就逃避， 系 系啦。咁咧就后辈多数用逃避嘅方式多啲嘅，例如可能会求其答啦，或者诈听唔到啦，再极端啲就系减少出席嗰啲聚会咯， 会啊。 所以呢啲都系一啲比较理想嘅做法咯。 系啊， 咁理想啲嘅做法又会系点咧 ，Raymond？ 这个牵涉就是我都觉得可以给长辈一些少少的建议的。咁就是大家长辈一定要留心究竟那个纯粹是八卦定是真的想关心他们咯。 怎样分到啊 是啦 怎样八卦的 喎是啦。如果我当下如果你是真心想关心他的话呢咁你真的想问呢你私下提问就好过公开地咁样去问他咯。 哦，如果你想关心佢就私底下问，但如果你公开问咧，就摆到明唔系关心佢，纯粹系八卦口口痕啦咁样。 但我想俾人知道我关心佢咧。 啊，系系啦， 我咪就公开问咯。 有啲人唔中意做蒙面事噶嘛，中意系咧话我真系好关心你噶，所以我喺大庭广众嗰度问你啦。 不过啱，私底下问咧，我谂成件事气氛唔同晒啊，真系。 但通常都唔会噶，大家即系拜年嗰阵时，你一班人坐喺度，一定系大大声咁问噶。 系啦，咁所以你想象就系，如果大家大大声咁问咧，你预咗对方就系马马虎虎咁样答咯。 咁啊，即系话吓，差唔多啦，就嚟啦，系好快啦， 系啦，冇错，系啦，就快啦，就快，等下啦，咁嗰啲其实就纯粹系寒暄嘅说话嚟嘅啫，就唔系真系做到关心咯。 系，但系如果咧有冇计咧？譬如话我真系好想知道，即系嗰个侄啊，咁多年冇见啊，其实佢而家捞啲咩嘅咧？即系其实可能出于呢个好奇，究竟佢做啲咩嘅咧？ 边区翻工啊？可能 系啊，有冇好啲嘅对话？即系我又唔使捉佢去厕所噶，我捉佢去厕所，跟住话做咩咁啊？我其实想问你边度翻工啫，咁啊又吓亲啦。 咁问下佢啲阿妈咯。系啦，得唔得啊？ 会唔会有啲咩嘅方向？点样用词？可能即系会冇咁即系碍眼咧？问得 系啊，我估最直接就系话，即系长辈出自其实系即系一个所谓大家真诚啲啊，甚至乎你问咗一句嘅时候，就睇下年青人个反应，又先再追问咯。咁如果譬如大家你问佢喺边度翻工啊，佢都好自然答你嘅，又或者系你而家做紧边行啊，佢又会答得你系好自然嘅，咁你可以继续追问咯。但系如果年青嗰代已经可能同你讲差唔多啦，扯开话题嘅话咧，咁啊长辈就要醒目啦。唔好就再打烂沙盘问到笃啦。 即系咁啊，识得咁嘅时候咧，长辈就自然识去问啦。就系成日遇咗啲唔识嘅，唔晓得人情世故啊，眉头眼额啲长辈、啊。 我上次都做过一次，上次我见到啊桂花莲个仔啦，我都忍唔住不停喺度问佢啦。你拍拖未啊？ 系咯， 中意边个女明星啊？ 系啊， 你有冇问佢嗰啲？我有人问过，喂，你生疏未啊？吓、啊，即系嗰啲咧。 有啊有啊有啊！ 青春期嘅小朋友嚟讲都好尴尬嘅 问 题先。生晒问 佢 咩 入边未？系咪先？真系好麻烦嘅啲口不择言嘅长辈，系咪先啊？ 系啊，咁所以我只咁讲，作为晚辈，佢只会求其答你咯。 系啊， 同埋我估另外一个建议可以俾长者嘅咧，即系啲长辈咧，就系我哋都要尊重咧，其实后生辈有佢哋嘅选择嘅。 系， 其实结婚咧都系人生一种选择嚟嘅，即系唔系必然嘅。咁同埋我估，即系长辈明白每个人嘅姻缘啊，同埋个人嘅志向真系唔同噶嘛。咁所以如果咧，即系长辈真系追住结唔结到婚啊，即系几时结婚啊，剩咧，其实咁样对对方咧，真系会做咗好大压力，都唔系对方即系会舒服嘅嘢咯。 咁我想问啊 ，Raymond 啊，即系咁后辈系咪应该同佢讲翻而家年青人嘅谂法又唔同啦，思想都要教育翻嗰啲长辈咧。 又或者可唔可以真系好直接咁答？系啊，我嫁唔出噶啦，冇人要啊。咁你系咪仲问啊出嚟咁样？即系咁会 唔系 嗌交噶？ 咁嗌交噶咯？你 但 系 其实佢又好坦白咁样讲，即系话系啊，我而家系单身嘅。 系 即系如果你好坦白咁样讲，应该系全场系 boom 静晒噶。其实咁嘅答案都好似唔系几好啊嘛。 唔系我估咧，其实最紧要就系当其时大家嗰、那个即系交谈嘅气氛啫。如果你觉得即系你真系唔想答长辈嘅，咁你可以话即系你好多方法，其实耍佢咯，唯有系啦，继续或者谂紧啊，成啊咁。咁但系如果你觉得你真系好想同佢交代翻啊，其实我自己都有自己嘅谂法，例如可能我以事为重啊，甚至乎我而家姻缘未到啊，咁你觉得系时候同佢表达多几句嘅，咁你系可以嘅。不过我谂我哋即系一定要强调翻俾佢知道咧。其实每个人而家 個人生的路向呢其實真的不一定要結婚咯。 嗯嗯 嗯。喂其實呢問下一代呢就結婚問題呢但有啲呢你估會唔會有啲親戚朋友間呢你知婚姻有時就可能遇到挫敗㗎嘛。 挫折。 係啦仲要挫折譬如分開咗有啲人唔知㗎嘛。 咁你隔離嗰個呢、你老公呢 年年都嚟嗰間你唔嚟㗎嘛。即係。 老婆呢咁樣都會問㗎嘛係咪 係囉。咁點先？咁又係呢啲 點答咧？咁即係可能即係真係可能有未到離婚啊？可能有啲人離咗婚， 唔 得 閒 咯， 唔 得 閒咯。即係講個美麗的方言啊！ 因為如果嗱，我又覺得咧，你唔怪得嗰個人，佢唔係一定八卦咁。我成日都見到嘅，突然間問一句，咁你隔離嗰個咧， 係咯， 即係可能會咁噶嘛？咁我冇心裝有心，你有心裝冇心，我都唔想噶。 咁點算啊？咁應該。 啱啊！譬如头先你咁讲都答得好得体啊！你话佢唔得闲， 唔得 闲 咯。 咁其实佢真系可能唔得闲咧。咁不过我估如果你避免他次去再问嘅时候咧，咁可能你就透过你嘅父母啊，或者甚至乎你自己同佢讲翻，即系简单即系讲翻两句你而家嗰个婚姻状况咧，咁就避免下次嘅尴尬。 其实我有个 tips 嘅，即系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详下，所有对话咧都系叫做咧。点到即止，就唔好磨烂只，即系咩意思咧？譬如我头先问你，咦阿天啊，我话咧，佢唔得闲啊，嗱完啦， 系 你唔好磨烂只，话佢做咩唔得闲啊？搞错啊，咁样都唔出嚟见下我哋噶，嗱咁啊衰啦。 不如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豪仔讲得好啱嘅。有一次咧，就一班朋友冇屋企人嘅，一班朋友咧就出去食饭，咁我就同其中一位朋友咧就熟啲，我就知道佢哋嘅婚姻咧系有啲问题。 系 咁，另外一个朋友咧又唔生性咯，就 即系佢咁佢唔生性唔知 啊，系啦，唔生性唔知嘅，你冇得怪佢嘅，佢就问啦，即系可能系好奇又或者只不过系问问嘅 啫。 喂，请 咧，喂，你老公咧？跟住咧，嗰位我朋友咧，就个女仔已经讲咗，哦，佢忙啊，系啊， 系咁够啦， 系啦，本身够，但系佢就好似豪仔，即系讲食 磨烂只， 磨烂只，忙咩啊佢？佢就问到忙咩？ 忙第二个女人咯， 系啦。跟住呢边我朋友真系非常之尴尬，因为其实佢想个话题走噶啦，咁我咪喺个时候大脚解围，转话题讲其他嘢咯。好彩我知啫，亦都尝试大脚即系斩走个波啦。咁 即系最好系呢个，譬如有阵时咧，有啲细路咧，可能佢曾经去外国读书嘅，本来应该读可能五年咧，你第二年见佢翻咗嚟香港，如果你唔记得嘅，算啦，你问咗就算啦。哎，翻咗嚟嗰个系啊，佢冇再读啦，咁样嗱，咁你。就算啦，我都觉得点到即止。 通常咧，亦都有一啲就会，诶，点解唔读嘅？嗰边唔开心咩？你唔够钱啊？ 够钱 啊？出校啊？即系就会掉晒出嚟啦。 呢啲尴尬到死嘅问题系咪？ 系咯， 系咪？ 咁如果遇到一啲咧，就希望即系身边嘅屋企人都可以解围啦，或者即系系啊，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当事人啊，真系唔知点样答你咧，叫做答得你满意嘅。咁所以咧就身边嘅亲人嘅呢啲位就应该好帮得到手。 系啊，同埋我都觉得咧，譬如有啲话题咧，如果你真系开咗咧，有啲字眼咧系比较冇咁大杀伤力嘅。譬如举例，我即系焗住，可能都要问下大家做咩，可能已经冇晒话题倾咧，可能问下大家做啲咩咧，咁啊可以你唔使问嗰啲咩薪水啊嗰啲嘢嘅。我通常用呢招嘅，我话哦，原来你做 sales 啊咁样，辛唔辛苦啊？ 系， 我用辛唔辛苦，你就唔使就佢就会自己讲好多嘢噶咯。 或者我通常我都会，我又系咁样，佢话答完做 sales， 跟住我就会唔系问即系几多钱啊，各样嘢，我就会问，哇，系咪有啲客咧好烦？ 系 啦，有几烦？ 即系其实咁样好好多。 系啊，第二个 亦都同埋嗰个话题可以讲长啲咯，唔系一个 yes no question。 同埋再唔系用绝招咧，阿 Raymond 我好中意用招绝招咧，逢人赞咯。佢话做 sales， 我 sales 好啊 ，sales 呢份嘢好啊，系啦，跟住我冇做啦，冇做好，冇做 就几好啊。 我通常都是用呢招最稳阵嘅，真系。 所以讲嘢都要学问，即系都要咧去学下点样去问人嘢啊，或者 真系老话难听啲讲，就算佢话佢最近凉紧地啊，你都会用招。唉，我 唞下啦， 唞下真系好啦， 搵咯，搵份好嘅咯，唔好嘅做嚟都唔好啦。 我都唔知几时好似你咁唞啊。 咁啊浮夸咗，咁就浮夸咗，真系。 咁咪系唔得咯，唔得掂 咯， 点兜啫？ 系啊，所以明白嘅，即系 Raymond， 我哋如果出到去见面咧，我哋就用头先 Raymond 嗰个最高嘅宗旨，我哋出心咧就私底下倾偈。如果公开讲咧，就可能会有啲八卦啦。 公开嘅讲嘅话，就点到即止。 就 系 啦， 就 系 咁样。 呢个就系技巧啊。 系啦，多谢晒 Raymond。 Thank you Raymond， 多 谢晒， 拜拜。 同桌 系单位个样。七十个巴仙水分，人类一世嘅特质，我哋可以系杯，可以系樽，可以系茶碗肥又矮。人哋话存在不止一套风格，人哋话模范不止一个他，人哋话成熟不止一套方法，有青春，有心机，有恶霸。我一路一路浮沉，漂流到梦想附近，终于可以做浪，可以扮潮，但你知想唔想到我？人哋话存在不止一套风格，人哋话模范不止一个他，人哋话成熟不止一套方法，有青春，有心机，有爱吧。 THOD man man what's my friend hey yo yo yo Be what my friend 钟舒曼 Be what my friend 真系嗱，承接头先嗰个亲友禁忌图咧， 嚟啊！ 我想话香港咧，我觉得相对个父母压力冇咁大噶啦，即系催婚，相对咩叫相对咧？ 内地犀利， 内地好恐怖嘅， 咁 系啊！咁今次咧发生咩事咧？就是、我哋曾经都介绍过嗰、那个姨妈假释啊，咁佢有卖广告嘅，咁香港嘅广告咧其实。冇乜嘢嘅，通常都系就咁 show 啲家私喺度嘅啫嘛。香港你印象中都系咁噶啦， 舒适方便咯，佢哋 即系都系买呢啲 啦。 咁咧，佢内地嗰度咧就唔系有剧情嘅。咁咧，佢就最近呢个剧情广告就俾人投诉啦。咁点解咧？佢咁样嘅，佢就话咧一开始咧就有一家三口咁啊坐喺度饭台度食饭，咁啊阿爸阿妈同埋个女，咁啊但系气氛有啲尴尬，大家互相啤嚟啤去咧，唔好讲嘢咁样咧。跟住咧，然后阿妈个女咧就见到大家都唔出声，唯有佢阿妈我跟住，别说啦， 系啊，对筷子就劈咗出嚟啦。 系啦，个妈就别说啦，唔好讲啊，你再唔带个男朋友翻嚟，你不要叫我妈，跟住就走咗。 系个阿妈走咗， 系啦，个妈走咗。喺呢个时候点啊？叮当叮当叮当， 宋家师嚟嗰个啊， 有一个年轻嘅男子开咗门啊，伯母你好，我就是男朋友啦，噔噔噔，我就系男朋友啦，噔噔噔。 佢即刻用个网上面租咗个男朋友翻嚟啊？ 啊，唔系，即系佢讲到好似话咧，其实原来佢一早已经有个男朋友啦， 喺门口度等紧， 等 紧 添。咁跟住咧， 系做嗰个姨妈家私嘅。 唔系啊，真系唔系啊，跟住好笑噶。咁然后咧，个女仔咧就即刻走上去开门咧，人就话妈，这个就是我的男朋友啊，咁样。然后咧，跟住就即系话俾你听，原来我已经有啦，你误会咗啦。跟住我妈咧就本来咧即系好似呢、這个 嬲变流晒口水啦， 即系总之外母见女婿口水哚哚哚，即刻话哎呀真系怪女啦，跟住咧即刻好似平时阿田咧翘住 Kitty 嘅手咁样咧，冷亲热咁样咧，就哎呀你早啲带翻嚟俾阿妈 Kitty 啊嘛，咁样跟住点样咧？重新换过晒啲碗筷啦、 家私啦、 台啦，系做咩咧？嗱，佢本来咧就用普通嘅产品嘅， 系 见到个男朋友入嚟咧，佢换晒姨妈嗰啲产品啊。 哦 即刻有格调， 实在太低能啦，佢好笑啊！ 边嗰啲咁样先叫好劲嘅咩？ 哦，唔系啊，即系佢即刻换快台啊，等等啊，然后咧就话啊，呢、這个咧咩同你度过生活咩欢乐嘅每一天咁样， 系啊，呢、這个 OK， 其实 OK 几好笑、啊。 但我唔明点解呢个剧情里面内容同啲家私有扯上关 系 咯？ 即系你有男朋友咧就一种家私， 系啦； 你冇男朋友就一种 家 私，同我哋香港嗰条潮片一样啊，边 条、 啊、有男朋友唔系你。你个男朋友住呢个私楼嘅、 啊， 就有鸡髀；住公屋就食鸡骨啦，你咁样。哇！所以跟住啲网民咪闹咯，大陆嗰啲佢话使唔使啊？冇带男朋友翻嚟就唔好叫我做妈妈咁样。 唔系，讲真，有一个朋友咧，佢就内地出世嘅，咁啊喺香港度工作啦。咁啊前阵子咧就翻咗去内地嗰阵时，男仔嚟嘅就探爸爸妈妈一个礼拜，又系食第一餐饭嗰阵时，个阿妈就已经喺度讲啦：你去香港咁多年啊，都带唔到个女仔翻嚟俾我识啊！我死唔眼闭， 跟住你同佢讲咯， 佢讲死唔眼闭，咁唔关我事咧，即系我朋友啊嘛，跟住就话咁真系识唔到个女仔啊嘛，咁样啊嘛，跟住我阿妈喺嗰一个礼拜即系 都唔同佢讲嘢， 一句说话都冇讲过， 嗱，所以 咧佢俾压力， 可能佢走埋添， 所以你又你又唔好咁样，所以你应该即刻同你朋友讲， 佢话 你快啲住用姨妈家私啦，一转完嗱门口咁中有人嚟噶啦， 可能即系要同佢讲啊，佢猛咁问我冇女仔介绍，我冇啊， 系啊，嗱一间我哋三个就。咁钟啦， 好， 我哋去丰收私房菜煮饭俾人食。 系啊，不过先去乐富街市见下先吓。 真系会同埋送噶，好啦，听日再见，拜拜。